喂，Hello，个声 OK 啊，未爆，唔知有冇爆呢？唔紧要，一阵间话俾我听。我见到个表呢，就啱啱好就唔爆嘅。咦，今日似乎又系唔系一个好日子喎，因为个人数又系偏低啦，同埋偏慢啦，咁样。啊！呢啲人呢，就唔知点解，我有个 page 通知佢嘅，就硬系呢，就唔知我做紧 live 嘅。不过唔紧要，呢啲冇得监嘅，又或者冇提到佢啦，又或者提咗话 live 佢先记得揾我啦。即系总之佢可能觉得又唔系 live 啦，好多原因嘅。啊，写到明 live now 嘅咯，点解呢？算啦，唔好知呢啲，都唔明点解嘅真系。唔系啊，维基。答到正咁样，金英啊，梗系唔会睇人哋啲嘢啦。金英系不屑做呢啲睇人哋节目噶嘛。OK 啦，copy 埋呢个 pop up 先。不過網台界又真係好多人啊，好有自信嘅，都好嘅。如果唔係點做主持啫？睇下先，好混亂啊。OK，而家有幾多人啊？廿幾人啊？見到啦。 大力水手 Hello， 7889探长好，大家好，路人生海，War June Hello，Hey 探长好，On the Hello，Angel Yi，Hi 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Team No Hello，Thomas Hi，Hello， New K Hello 探长你好，Anthony Chan Hello，White Tech Tam Hi，Angel Yi 星华都好。 Hello，OK，咦，White Tech Team 近来见你多咗喎。Hello，JJ，你系咪通常虾完之后瞓觉嘅 JJ？ J.J. Lance High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大家好啊，恒行 Hero 探 Bill 魏探长， 喂， 约 广， 四嗰晚就唔到你，有啲可惜添。 哎呀，我约咗你噶嘛，你见唔到啊？喺度复，不停咁复咩？我约定完咗之后呢，喺最尾个楷嘅中间嗰度路等嘅。但點知呢？就得我一個啦，最尾當然同我得我同監仔喺度等等，差唔多半個鐘啦。咁冇人嚟搣，咪走咯，咁樣咯。不過唔知點解六四嘅場合呢，好快就一年咁啊！舊年又係見到阿 Joey，即係遊走團，見到一面啫，咁啊又好似見唔到，好似 Facebook 見到佢，定唔知 WhatsApp hi 過咁樣。又約唔到咁樣咯。 曼波海老探戈，Winnie Chan Hello。 Hello，Hello，咁咧講個好匪夷所思嘅嘢，大家聽啊。琴晚就有啲工作上嘅，又唔係同事嘅，即係工作上嘅一啲對口人啦。咁咧就同佢傾咗電話，佢問我有冇阻住你 live 啊？咁樣即係好明顯，佢就唔係。個禮拜都嚟聽㗎啦，咁佢話聽過一次，佢話哇你真係乜都夠膽講喎，跟住我費事講落去啦，即係我繼續講公事啊。咁你嗰個覺得我咩都夠膽講係咩意思呢？即係佢有一啲商業打滾咗好多年嘅人嚟嘅，咁我唔明佢咩意思啦，但係佢都估到㗎啦，即係共產黨你都夠膽鬧嘅，唔係啩阿爺嚟嘅噃咁嗰種咯，我估係，可能佢阿爺啦，就並唔係我阿爺嘅。 William Chan Hello, Vesper Stan Lee reporting, Hello，Hello， Onizuka 64大家好，Rasputin Watch Site 10个 like 4个 dislike, 哇，真系 叔 劲， 叔 hi, 老探 多谢你 JJ 报数， Lance 系和，永远翻早，六 系， 点多就要出门口， 唔怪得 恒 知 强 啦， 感觉上六四人数同旧年差唔多。 应该都，我旧年就早少少去嘅， 我就未去到最尾嗰兩個球場嘅。咁喺尾二嗰兩個啦，即係二三四五六嗰兩個球場啦。今次我就坐七八咯，因為我差唔多八點鐘個地鐵都未到銅鑼灣嘅。咁啊，七點啊，應該七定八點開始嘅喂。啊，七點我都地鐵都仲係 八點啊，八 點啊 ，OK。咁總之咧就 遲到啦。 咁但係我遲緊到嘅時候咧，啲人仲係魚貫咁樣入場嘅，即係啲即係經過大院轉去嗰度嘅時候都好多人嘅。咁好似咧個個人都諗住減少個痛苦啦。你知喺個球場度個地又濕，又坐唔到。加上有蔡耀昌嗰啲聲音，係的確係受緊苦嘅。咁但係最精要嘅地方咧，就係年年都去受苦噶啦。但係點解都要去咧？咁背後梗係有個原因噶啦。即係例如我啦，即係其實我嘅過程一啲都唔 enjoy 嘅。即係呢啲邊有人去喪禮都 enjoy 嘅啫。咁但係唔去又唔得，即係我覺得一定有個責任咧，都要出席去聲討嗰個極權同埋聲討嗰個當年嗰個罪行啊。咁即係我淨係得聲討罪行。同埋希望結束一黨專政呢兩樣嘢，而我有呢個動力嘅啫。即係如果你至於講到咁多理由唔去嘅話咧，即係你唔想嚟，或者你係想杯葛呢個支聯會，咁咪直頭講咪得咯，使乜講咁多藉口啫？ 左呢啦，胡海探長，收數轉咗地方。从红八点三开始 ，Ultraman 数九十六刚刚才收到 ，Y 字 通知 ，Hello everyone。 Hello Ultraman， 喂，咁咧就阿 Soso 咧，我谂你都半年冇嚟噶啦嘛，我搬都搬咗差唔多半年啦。咁你话转咗地方，我唔知你意思咧，系咪话转咗个直播嘅地方咧？如果系嘅话，就欢迎你翻归队啦 ，Welcome back 啦。咁啊，仲有就复翻头。 可能拉咗片啫。 哦，可能是啦。咁呢 ,JJ, 咁唔緊要嘅，多謝你打招呼啦，咁你早啲瞓啦不如。咁就係囉，咁就聽返 archive 都一樣啫。咁仲有啊 Rasputin, 多謝你 report 啊。呢、這個Vesper Stanley 啦 ,reporting 係咩意思啊，我唔好明喎。 報 道 啫。 哦，即係報道 ,ok。咁呢就是咯，差不多啦。咁声话都 OK 就好啦。喂，咁就系而家咧，又好似好快喎、哦。而家啱开始一阵都有81人、哦，算快喎、哦。今次喂，咁啊，今日个话题咧，事实上又对好多人嚟讲咧，就冇乜兴趣嘅。咁啊，原本喺 Facebook 吹鸡嗰、那个、哦、主题咧，就系讲紧谂下讲下音乐啊。因为咧有位好资深嘅听众呢，就唔知点解唔听 live 嘅，专系呢就听 archive 嘅。咁同埋呢佢就鍾意呢啲问题就係喺我个 PM 嗰度，即係个 message 嗰度留言嘅。咁我回应下佢先。咁即係唔係好 personal 嘅嘢，但係呢亦都好有启发性嘅，即係问啲问题。呢位朋友唔好开个名啦。咁问个问题呢就係话呢佢话今晚听唔到 live 啊。咁咧，所以可唔可以問以下幾個問題啊？咁樣嗰幾個問題咧，就係佢話：請問你咧，係咪一聽一段旋律咧，就知道個歌名？又係咪呢個技能？咁呢個同技能冇乜關嘅，呢啲邊度算係技能啫？即係聽個 melody 就知道咩歌，就當然就要聽過首歌先得啦。即係未聽過首歌就知係咩歌嘅話，呢度真係不單啲技能係特技添啊！咁我冇嘅呢個技能，我只不過係咧，即係我中意聽嗰啲歌咧，我會認真咁樣。記低佢，即係唔係話專登記嘅，即係不由自主，你係俾佢洗咗腦。咁洗咗腦之後，你聽翻個 melody 咧，咁你好容易記得翻嗰首歌。咁尤其是咧，對於有人抄歌嘅時候咧，咁我好敏感嘅，即係聽到，扯咪即係嗰首，即係你換個少少編曲，同埋用我哋啲樂器，咁個 chord 同埋 melody match， 咁我就認得係嗰首歌嘅啫。咁呢個唔係咩特別技能嘅，咁我特別挑剔嘅真嘅。咁甚至乎咧，有啲抄歌嘅方法咧，就全部乜都抄曬，除咗個 melody 唔抄。咁香港最多呢種所謂作曲人嘅，咁我當然聽得出啦。咁因為佢覺得嗰首歌好流行，但又唔想俾版權，又甚至乎曾經你將嗰首歌改到做中文嘅話咧，就電台唔播嘅。有時候收唔到版權費嘅，因為你如果抄曬所有嘢唔抄個 melody 嘅話咧，咁你喺法律上咧或者法律上嘅層面咧，就只係 抄編曲啫，但編曲咧就冇罪嘅，即係你抄到編曲一模一樣就冇罪嘅。咁但係只係抄 melody 先有罪啫。所以咧法律嗰把尺咧就只係可以量化到一啲罪行嘅啫。咁感覺嘅嘢咧就好難量化到嘅。咁所以又或者編曲更加複雜，個 melody 好多啦。咁技術上咧就唔能夠將佢成之於法嘅。咁咪靠我啲聽到咪講兩句咯。如果大家又甚至乎都唔介意人哋抄嘅，冇所謂咯。即係所以香港咧。好彩有 cash 嘅，如果唔係，我諗完全係冇人入呢行都似。咁咧，佢又揾咗一段 melody 做電話鈴聲，但唔知係咩名喎。咁旋律有少少似 Black Eyed 啊，咩嚟㗎 ？Black Eyed Peas 啊，我唔識呢首歌喎。嘅 Pump It 嗱，即係似乎呢位仁兄咧，佢都識好多音樂嘅，即係識得講翻啲出嚟，即係識得曬啲名啊。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冇呢個技能嘅，即係你叫我聽 melody 啦，聽個 style 啦，咁我好易我默翻住都得嘅，即係揾個琴。咁但係咧，你叫我記啲歌名，我未必記得嘅。咁但係絕非同一首歌，咁當然大把大把歌都係咁樣啦。咁開頭咧係嗦啦提哆發咪，唔係咁啊噏錯音啊，係咪高一個 octave 我又唔知。花咪咁大概係咁，我都唔知講乜嘅其實，即係嗱啲 soft fine name 咧，我又係唔敏感嘅。譬如你整個音出嚟，我係敏感啦。同埋你就算同一個音，你冇音節，我都唔知啱乜春嘅大佬啊。咁當然我就唔係呢個專才啦。即係如果話淨係聽個 soft fine name， 你又冇音節，我都聯想到嘅話咧，我真係要好熟先得啦。咁所以咧呢個問題答唔到，因為呢個朋友咧真係啟發我思考嘅，經常都因為問埋啲我都唔知佢問乜嘅。咁我要嘥多半個鐘，我先諗到嗰條問題問乜，仲係估嘅啫。咁啊，往往咧，你同佢追問翻嚟困咧，咁佢又問咗第二個問題噶啦。咁咧，呢拗水吹嘅一個達人嚟，可以話係。咁但係問啲問題唔簡單喎嚇，過百字嘅喎。咁所以咧，我真係好多謝呢啲朋友咧，就幫我啟發我思考，嚟即係令到我更加中意思考咯。咁第二條問題咧，佢話一直都。感觉 VRF 的下雨天，不知道是不是林忆莲唱的那首呢？是 VRF 我又不识这个 band， 是不是 band 来的呢？的旋律呢跟一般流行曲不同，他都非常有观察力，当然是不同啦，隻隻歌都有一个套路的。那时怒汉推歌呢，我和周博言都经常讲一些音乐作歌的一些套路，很独特、哦、请问呢什么原因令到有什么原因或者是由哪种外国音乐的风格引入呢？咁樣咁我聽到下雨天，我唔知係咪佢話嗰首啊，即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首，唔知係咪嗰首咧？咁邊首下雨天咧？沙啦啦 ，VRF 係咪即係日本 band 啊？ 我唔知 喎。我唔知邊首啦，直頭咁，所以咧你用文字嚟講音樂咧，完全接唔到軌嘅。咁假若係嗰首 Blue Jeans 同埋。林憶蓮都唱過嗰隻咧，咁好明顯嘅 melody 咧有啲 blues 嘅元素喺裏面嘅，因為嗰粒音咧係無端端去到第二同埋第三咁去咗一個半音，咁咧 blues 嘅 scale 裏面咧就有呢粒音嘅，咁咧就好突出嘅。廣東歌係好難有嗰個音可以出到嘅。 關事㗎，呢啲我諗係好多年前嗰啲，唔知係咪嗰個有定，我唔知啊。我睇我而家睇 Google， 而家咧係有定子歌嘅。咩嚟㗎？ 丁子哥咪大陸人嚟㗎？ 唔 係， 楊千嬅我老公。 哦，是但啦。咁所以咧，呢位朋友真係令到我充滿驚喜嘅，因為佢講乜我又唔知佢講乜，咁啊勉強答啦。因為佢咁有誠意，我冇法子唔即係會 ignore 咗佢嘅，真係即係唔好意思。咁可否從我專業角度去分析一下？咁分析咗啦，咁啊好明顯就搭錯線啦。我都唔知道你話邊首下雨天，因為咁啊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請問你有冇自幼參加過音樂方面嘅培訓呢？培訓班咧咁係冇嘅，咁啊包括學琴等等。咁學琴咧學過三堂，咁咧本來俾咗四堂錢嘅。咁我家姐咧就喺教會度識咗一個司琴啊，就係一個盲人嚟嘅。咁直覺上咧，盲人咧就彈琴又好叻嘅，音樂感又好強嘅，都事實都係嘅。因為損失咗一個好大嘅一個觸感啊，就係睇唔到嘢咧。於是乎咧，一個人如果翻上好奇咧，同埋你要同外界保持接觸咧，你一定要訓練到自己嘅耳仔好叻啦，訓練到自己啲手指好靈敏啦，咁先可以做翻一個正常人，或者喺社會度更加有競爭力嘅，即係喺生物上咁講啦。咁咧，咁我於是乎我家姐咧就請咗嗰位師傅就教我琴咯。 咁但係呢，你試想下，喺佢嘅世界嗰度又點可以將佢學識嘅嘢同埋經驗嚟搬落度呢？咁除非我又係都係失明㗎啦，咁我諗會好啲嘅。咁雖然我視力都唔係太好，咁我都明佢講乜啦，當然。咁呢，但係個過程好痛苦嘅，因為佢就係用個口嚟講佢想要我做啲乜。咁佢聽聲呢，聽我啲手指彈得好唔好，連我手指曲直呢佢都聽到嘅。咁成日咁樣間尺嚟剁我手指，就話我啲手指唔啱，因為個力唔應該哼到個琴噔噔聲嘅，咁樣即係手指頭。咁我覺得好冇癮啊，同埋成日都學 scale 啦，同埋學呢個左右手咁分開啦，即係我就唔敢話冇用啊，但對我嚟講呢，個過程好痛苦嘅，即係唔 enjoy 嘅。咁於是乎呢，第四堂我走咗堂之後呢，令到家姐好谷氣，就我更加提出我唔學啦，不如我用自己嘅方法學啦咁樣。咁三堂之後呢，我就淨係彈我家姐嘅鋼琴囉。咁我開頭學呢，即係我呢人都算節度啦，即係有正統嘅師傅，有一個咁勁嘅師傅學教我呢，我竟然走堂。咁於是乎呢，後來我攞啲好膚淺嘅書嚟學啦。咁我嘅書呢，就包括呢一本字典咁厚咁大本嘅一啲咩知音集啦，即係專係英文文歌嘅書嘅。咁好啲 chord 呢成日都錯添嘅仲。但係呢個朗係啱嘅，即係所謂個朗就係一個 chord 嘅好 major 嘅部分呢全部啱嘅， major minor 嗰啲都冇錯嘅。但係歐西朗曲嚟講呢啲 chord 唔係咁簡單㗎嘛。咁譬如有啲 sus 啊，有啲 seven 啊，有啲 automatic seven 啊，咁嗰啲佢有時都出嘅，有時都錯嘅咁樣。咁同埋有啲歌呢中途兩個 key 轉 key 呢，佢又冇明確咁樣顯示啊咁樣。都是你彈到去的時候你覺得不對路，你自己找回出路而已。以前是即是靠這樣來啟發自己的觸覺的，那是在人家觸人家的錯誤而啟發到自己的耳仔，覺得我沒有理由錯，即是我沒有理由聽錯，肯定是本書錯的。因為我覺得耳仔聽到的直覺呢，就我即刻 judge 到究竟是本書錯還是我錯的，咁我就唔會話本書講乜我就彈乜嘅，因為過唔到自己耳仔嗰關。咁我空有一個好嘅耳仔啦，但係我就有一個好懶惰嘅身軀，即係唔成日都唔練嘅，咁所以呢喺音樂上呢成就都唔會好大囉。尤其是喺今日嗰把尺呢，即係大家無論家長無論一啲普通嘅人呢，都係好 respect 人哋演奏有一首好鋼琴啦，就並唔會讚你話你耳仔又幾好喎，即係唔會咁樣讚你㗎嘛。咁譬如你彈嗰首歌佢唔識聽嘅，因為等緊你彈一個 classical 啊，或者等緊你彈一個好 pop 嘅歌，咁嘅時候你都做唔到嘅時候，咁佢幾乎覺得你係唔識彈琴嘅，即係唔會 respect 你真係彈一段自己好有感覺嘅音樂啊。甚至乎你作咗一首歌佢未聽過，佢個 comment 就話未聽過，唔知你彈乜喎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我自細到大喺我彈琴嘅過程裡面嘅一個經驗囉。咁後來夾咗 band 呢就多啲認同感啦，因為呢都係初頭呢都係夾別人嘅歌嘅，即係我點解可以喺個怒火探歌裡面推到咁多舊歌呢，即係唔係我特別老啊，原因特別就係我跟嗰啲人夾 band 呢個個都大我十年八年或者大我十幾年嘅，即係話當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呢佢哋已經出嚟做咗嘢啦，咁佢哋揀嘅歌呢我是當新歌嚟聽嘅啫，即係我唔會覺得係老土，因為有啲偏門到直頭未聽過啊咁樣。嗰陣時 Led Zeppelin 都未聽過，其實老實講，咁係後來夾咗 band 之後先識。咁Deep Purple 都叫識嘅 ，Marmalade 嗰啲都叫都唔識嘅，都係聽咗夾 band 度先識嘅啫。咁於是乎咧，就因為嗰陣時嗰啲哥哥咧，即係啟蒙都係非常之好嘅，原因就係佢哋嗰份工又唔係嘥太多時間。即係可能教吉他，可能喺錄音室做啊咁樣咧，咁佢見識就多過我啦。咁咧我就佢哋推介俾我哋嗰啲歌咧，佢通常咧就咁嘅，佢將自己好中意嗰啲歌咧錄落餅錄音帶度，咁有曬歌名，有曬 chord， 咁成沓嘢加埋一餅帶咧，我真係好 respect 佢哋。即係當年做呢啲嘢係完全冇錢啊，為興趣嘅。咁佢哋啲 senior 過嘅咧，佢就嘥好多時間咧，就去做呢啲俾啲 cut 啦，同埋俾首歌錄首歌俾我，甚至乎帶錢同埋影印錢都唔收返嘅，即係我好多謝佢到而家都。咁有幾個添啊，仲因為我轉咗幾隊 band 嘅，因為有啲 band 玩玩下覺得呢流流地喎，即係覺得佢哋即係玩嚟玩去都係咁，即係因為我當相對後生，可能我 pick up 得快啲，同埋我進步得快啲。咁我同大人 band 玩，我轉咗三隊 band 嘅。咁後來發覺 超越咗呢啲年紀，即係呢一種樂隊嘅時候，開始玩原創歌嘅時候，開始識得更多 band 多 band 友嘅時候，識得更加多專業夾 band 嘅人，就覺得哇，簡直天外有天啊！即係你以為好叻咩？你成日都喺個圍村裏面彈，以為自己好勁咩？咁原來出到成個，即係唔好話出到世界，出到香港嘅其他地方咧，甚至乎後來識到海歸派咧，即係去完美國做完音樂翻嚟嗰啲，哇，更加覺得咧，原來香港咧就～卧虎藏龙是很多很多的，但只不过呢香港实在是一个即是没什么这种、音乐土壤的地方，甚至乎连欣赏的角度欣赏的层面呢大家都是、相对外国是很低的，所以呢我觉得、有种感觉呢就想即是推介翻多啲音樂俾其他唔識音樂嘅朋友，或者唔冇時間聽音樂嘅朋友啦。咁原因就係咧，即係我細個有啲人咁樣對我咧，即係我感激都感激唔切啦，係咪？因為呢樣嘢係對將來嘅日子，或者甚至乎影響咗你個價值觀，或者影響咗你嘅生活嘅一啲元素咧，就係當時形成嘅。咁我覺得嗰班哥哥咁無私咁樣對我咧，咁我覺得。我做翻同一樣嘢咧，都係好正常，即係甚至乎可能我又好想做呢樣嘢啦，因為我覺得獲益真係良多嘅，即係改變咗我由中學之後嘅世界嘅，簡直係。嗱，我又係咧一摸打嘴咧，大家停曬，真係多謝你留心聽。 有好多留言。 幾個咯 ，Candy Chow 開始啦。 Candy Chow，Hello 探長，陳偉松報道。Hey 探長， 喂 ，Hello， Michael McKay，Max 兩港幣50元。 喂 ，Thank you。 探長好，大家好 ，Joseph Chang 老探晚上好，三號。 嚇，三號咗啦。 Model 135 Hi 老探，好耐冇聽來。 喂，咁歡迎你翻嚟。 Jackie 區老實探哥三號風球報道。 嗯。 Lil 毅 message retracted， as in Michael 晚安。 係。喂，點解阿廣成日都 message retracted 嘅？講咗一半又唔想講啊？不如講咗出嚟先啦，即係可能有時會過咗嘅，咁但我照讀翻出嚟咧，我就你就寫具體啲就得噶啦。因為我知道我問過一啲朋友咧，就覺得講講下你講咗第二個話題咯，原本寫嗰個過曬啦，咁其實冇所謂嘅，只要你嗰句好 complete 就得噶啦。咁我慣咗不停咁樣跳噶啦，即係跳前跳後，條 timeline 就死嘅，咁我講翻轉頭又可以其實駁翻上去都冇問題嘅，我認為。 Pirenzo, Manona, Hanjang, Winsome Wolf, 是不是杨千华老公 Hello, Message Retracted, Wall June, VRF, 香港男子组合 Band 就不一定了成名举韩边长 Chan Nelson Manon, Wall June 成名作韩边长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VRF, 的下雨天和 Blue Jeans 下雨天是同一首歌John Ryu 老探好 Wall Jean Zeppelin 首 Immigrant 上幾年前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播翻起、 oh, okay. 今年又到被 Marvel Thor Ragnarok 播起 okay. And the GR Hello everyone 白君狼怪 喂 Hello 各位喂咁其實我知其實 Wall Jean 呢佢好適合做推歌節目嘅，因為呢佢就係、是呢幾年嗰啲 Pop Music 佢都有聽嘅，因為呢佢就聽 Hi-Fi 嘅咁啊，要揾啲歌嚟聽噶嘛，咁同埋佢亦都即係我以我所知，佢聽咗幾多歌，同埋好開放嘅。因為我早排咧約佢同埋 Gary Lee 咧，就去睇呢個周啟生，咁咧佢哋都會出嚟嘅。咁周啟生專係唱翻曬嗰啲 cover 嘅，佢自己嘅歌咧，佢話留翻演唱會先唱。咁呢啲幾鬼醒目啊，真係，即係費事益你。哇！你俾幾廿蚊入去酒吧嗰度，你又想聽埋我啲嘢咁樣？ Johnny Lau 聽翻之前某集怒火探歌講電子音樂介紹從武秀樹、 啊、 好正 Candy Chow 摩打嘴好啊你專心聽我專心聽 Wow Wall June 講開 loop 不停洗腦 Gone You're the Blue Monday 星期一必 loop 放工就 loop Tears Full Fears Women in Chains 不停聽到翻屋企 Rebecca Lau 探長 喂 Hello Rebecca 咦 Rebecca 好久冇見喎嗰次去食韓燒見到你之後，你好似好少出聲，係咪 ？Alan Hello Detective and all long time fan first time live ever Lee Irene Y 咩叫 long time fan First time live， 哦、oh, ，OK， 明白。喂 ，Hello， 欢迎你。喂，咁咧就上个礼拜咧，就我有位资深嘅听众咧，其实我朋友嚟嘅。咁佢又话我咧，哇，乜你好似大乡里咁噶，你好似啱啱先知道有有机食物同埋呢个冇，即系嗰啲即系本地有农场，因为话加美鸡一早已经有啦，咁样我梗系知啦。只不过咧，我喺度饰演一个大乡里咧，咁啊，即系。對於呢個節目嚟講，事實係一個新事物嚟噶嘛。我從來都冇喺我個節目度講食材噶嘛。咁我即係因為嗰個新嘅衝擊實在太大啦，對我嚟講，因為即係近在咫尺啊。即係加美雞喺加到你農場，我唔識，即係聽過呢個 term， 因為睇電視。咁但係你竟然識到一個製作呢啲本地食材嘅人咧，咁同埋而我聽到佢講嘅內容咧，即係佢養雞嘅經歷咧。咁我覺得好新鮮咯。咁咪角色扮演一個大鄉里咁樣講下，即係大家原來應該要正視下呢個食物嘅問題喎。因為對我嚟講咧，即係食物好閒嘅啫，即係我當入油嘅啫。即係我唔係話咁中意，即係揾好嘢食啦，所謂好嘢啦。同埋我唔會去計較一啲嘢，咩食得入口，咩唔食得入口咁招積㗎。即係總之，你問我食唔食得出，我梗係食得出啦。咁但係，即係我唔會嘥好多資源，同埋唔會擺個情緒喺食物嗰度咯。即係譬如呢餐食唔好嘅，我又唔會嬲咗佢啊。有啲人揦嘢咧中咗伏咧，上網寫噶嘛，咁我就唔會嘅。即係我下次唔幫襯就算噶啦。咁即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即係佢整得咁難食，咁佢梗係同個租金有關啦。咁我都體諒嘅。咁我即係唯有唔幫襯佢，等佢死咁再即係咁樣咪唔會交到租咯。咁嗰個業主咪收唔到租，咪即係應該檢討一下咯。即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去抗衡㗎咋。即係我唔會係逼到中間嗰個人會死嘅，因為佢請唔到人或者個廚師走咗，咁嗰啲租你交日日都交住嘅，咁求其整都整出嚟㗎嘛，一定有理由唔好食嘅。即係又甚至乎嗰個老細好自負啊，佢認為咁樣好食，但係偏偏同你拗頸嘅，整出嚟啲嘢唔好食，咁更加唔應該幫襯佢啦。咁有冇鬧啫？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食材啊、食嘢啊，即係好消極嘅。你明知啲嘢咧，食乜呢樣又死，食嗰樣又死，食菜有農藥，食肉有激素，咁唯有你訓練自己食少啲，而將啲錢集中啲食少啲貴少少嘅食材。我諗即係我唯有可以咁樣做咯。即係有啲人咧一擘大口去狂拆嗰啲咧，咁你難免要食到啲激素啊，或者哮喘藥啊咁嗰啲噶啦。咁呢個亦都係世界嘅趨勢嚟嘅。越窮嘅地方咧，啲人咧。啊，唔係應該講發展咗嘅國家咧，越赤貧嘅人就越黐肥嘅，都係同呢個原因有關啫嘛。即係你要食一啲要好大量而又質素好低嘅嘢，咁你啲身體實唔好噶。身體唔好嘅其中一個徵兆就係黐肥咯。咁所以大家應該訓練食翻少啲嘢，咁食翻精啲，咁咪好啲咯。咁個生態好啲咯。我認為係咁啦。大家有冇第二個睇法咧？啊，監製啊，唔該，可唔可以將我倒埋啲可樂度？唔該。因為咧頭先食完嘢咧有少少眼瞓，瞌咗陣，咁我想快啲回翻魂咧，就飲翻啲咖啡。咁今晚就希望瞓到啦。乜嘢啊？ 李 Irene Y， 你今晚观看人数唔错，27分钟已经有152人。 啊，系喎，咁多啊，今日喂。 The Cloud 好记性，大力水手780，我刚刚先留意标题入期有误。李 Irene 越来越多年轻人唔在乎食材嘅新鲜。韦晨旺，有人适合自学，有人适合上堂，探长似乎系适合自学嗰种人。John Real 唔好话新鲜。好多年輕人係分唔清原材料味道，呢代人而家都唯有係貴精不貴多。 哦，係啊，即係減少少少，即係源頭減廢啦。因為食親啲嘢，好多時都係食咗好多廢嘢落去㗎。尤其是而家咁高度咁樣工業發展咧，即係你其實啲雞食唔到係雞都唔奇嘅，即係遲早。即係如果個形象唔係雞咧，所有嘢都有成肉餅咧。你真係未必分得到嗰啲味係咩嚟嘅喎？ 當然雞同埋即係紅肉同白肉嘅質感又好明顯唔同啦。咁但紅肉同紅肉之間咧，你都好難，好容易混淆嘅。尤其是大陸有啲咩牛肉精啊咁嗰啲咧，牛肉精 2.0 啊咁樣，咁嗰啲根本就混淆到你咧，即係唔知道，即係食咗都唔知食咗啲咩都唔奇嘅。因為咧實在嗱，因為我上個禮拜食咗啲雞咧，就係話冇用到激素啊，同埋啲飼料唔用藥嚟喂雞嗰啲咧。同埋日期係長啲，即係100日嘅雞咧，就同你平時食嗰啲50日嘅雞就真係好唔同味嘅，尤其是嗰個質感嘅密度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又點會啲味唔同啊？即係只不過你譬如你去快餐美心咁樣，你可能分分鐘咧，其實嗰張相影得靚唔靚咧，就決定咗你個感覺食得舒唔舒服，好唔好食嘅，或者即係我唔排除呢樣嘢咯。喂 ，Hello Michael， 你好。嗱，我调翻转咧，想问翻 Michael 一个问题啊。Michael， 如果你喺度咧，因为咧我就好多年嚟咧都系即系翻即系做 job 方面咧，就已经系好少影相噶啦。即系如果接到一啲影 products 嗰啲相咧，我就会用色码啦，因为部色码实在系外星科技啊，非常之中意嘅，到而家都仲用紧嘅。虽然呢部机出咗成8年都有啦，定7年啦。咁但係影返嚟啲 file， 除咗佢個 resolution， 即係個點數唔夠而家啲相機高之外呢，咁其實佢個解像度呢係高過曬嘅。咁我好鍾意啦。咁但係呢佢個 style 呢有少少怪怪地嘅，即係唔多主流嘅。影人呢就 detail 到呢，影完啲女都即刻話題終結咗嘅。喂，啲相啲毛孔咁清楚嘅影得咁樣。咁你要嘥時間執呢先至可以執返 fine 啲嘅。咁但係其實佢係因為個解像度返上一高呢，個分析能力返上一高先至可以做到個效果。咁但係對於一啲唔同嘅客仔呢，譬如一開波要你劈1500张相俾佢嘅，咁大佬每張相個 raw file 都成40至60 meg 一張嘅話咧，咁我用嗰啲機我係好難做到呢啲 job 嘅。咁但係咧，假若我遲啲如果接到啲咁嘅 job 咧，因為而家即係開始好積極咧，同埋體力多咗咧，咁就我可以接埋啲 event 嘅 job 嘅。咁如果我想買一架 full frame 嘅相機咧，有咩推薦咧？即係一係 Sony， 一係就 Canon， 一係就 Nikon 嘅啫，係咪？咁但係其實我有個諗法嘅，我想買部二手嘅 5D Mark III 啊。咁啊唔知定係如果你有朋友要放呢啲機咧，即係 full frame 嘅，因為費事同啲客解釋啊。因為我不嬲做開嗰啲客咧，佢就唔 care 我用啲咩器材嘅，因為佢對我有信心，因為睇過啲 profile 知道我影開啲乜嘅。咁但係我嚟緊啲 job 咧，可能咧同三唔識七嘅人困嘅。咁如果你整部色麻出嚟咧，佢問到你問長問短，又懷疑你嘢得唔得啊？咁樣懷疑你係咪做呢行㗎？咁啊做呢行唔係用 Nikon 或者 Canon 嘅咩乜 Pro 嘅？即係的確有人咁樣問過我嘅。咁但係以前咧，我真係坐喺度傻嘅。我剪到啲咩片出嚟，你咪睇咯。你又唔係老細咁樣。咁但係遲啲可能咧就會即係做翻呢啲 job， 賺翻多啲錢咁樣。咁所以我就想睇下大家有啲咩推薦。咁我本身咧就有幾支Nikon 鏡頭嘅，就是舊鏡嚟嘅，大光圈嗰啲古代鏡咧，50mm 1.4光圈嗰啲啦，咁可以買小支啦。咁 Canon 方面咧，我又有啲APS-C 嘅鏡嘅，咁所以又唔啱用嘅。咁另外一支又係古代 Canon 嘅50mm 1.4嘅，又係我有啲古代鏡，得兩支。咁究竟咩鏡好咧？同埋我咧就好少用 autofocus 嘅。咁如果你影一日要劈1500张相嗰啲，我一定用 autofocus 啦。如果唔系，即系下对焦影唔到咁多张噶嘛。咁所以咧，几方面都系我一个疑问嚟嘅。咁我调翻转，即系影翻 autofocus 嘅 workflow 咧，我都唔系好习惯嘅。但系咧，我而家系一个喺健康上系一个新人嚟嘅咧，我就好有魄力咧，走去重新調翻轉咧，就走去感受翻一啲初哥或者一啲用 autofocus 慣嘅攝影師嗰種生態、嗰種生活，即係代入下佢哋咁多啲話題啊，即係唔使好似怪獸咁啊！即係啲人成日話：，你啲機對焦慢、哦，但係對我嚟講，我真係唔使對焦噶嘛，我用人手對焦噶嘛。譬如我拍 video， 我用咗無反機之後，根本我對焦係實 sharp 過你嘅。如果人手方面，因為我可以放大部機，放大畫面10倍嚟對焦咁樣。我自從有咗呢啲技術嘅時候，我都好極少 out fo 因為靠塊反光鏡真的會 outfocus 的，所以亦都解釋了為何現在的人全部都是喜歡用 autofocus 來影相，都是有原因的，因為那塊玻璃根本又放不到大的，就令到你對不到焦，一點都不奇的，所以是咯，想有個 second life 而已。啊，讀到這裡。 死美、Pyrenzu， 所以早兩年英國咪有人買肉當牛肉。Michael 深圳開咗講日本街 feel 嘅餐廳，紅紅點睇？呢個 Irene 副廠爺好多攝影大師都唔喜歡用。 唔用咩先？副廠爺。 索尼新個部 OX 100 Mark 6。終於我係經常質疑自己係咪嘴掉咗。但我一次又一次證實是依家啲嘢係難食咗，包括茶記啲奶茶。As in Michael， 我淨識 Nikon 同 Panasonic。 OK。 As in the chill Nikon D 750唔使1000元 ，D 三 S 二手唔使10000元。 哦 ，OK。呢 個 Rain 一啲有錢玩貴機嘅，但連點入菲林都唔識，真好笑。 咁唔識就唔識噶啦， 探長。 你話玩貴機嘅，佢唔係玩菲林機咪得咯？咁玩貴機，但又唔玩菲林機，咁唔識入菲林咪好正常嘅，我覺得。因為菲林都唔係一個必要嘅產品啦，已經。即係正如你問我，80/10嗰啲片點樣入啊？點樣入翻個片夾啊？我都唔記得咗點入噶啦，一樣啫。即係40/5我都已經唔記得點樣入啦，嗰啲菲林。因為以前做學師嗰陣咧，就焗住做，因為你嗰個好想做咩？因為那些很繁很重繁重但又鑊氣又很重的工作嚟㗎，真係。咁咧就阿 Michael Sim 咧就話750啊，750係咪 full frame 機嚟㗎咧？又唔知喎，唔使1000元啊，正喎。咁啊 D3S 咧二手都唔使10000元 ，D3S 係咪好？哇，二手都10000元好貴喎，我真係有啲唔捨得喎。咁啊，再睇下先。咁仲有阿。真啊！你的嘴刁了啊？不是的，即是你有食物的記憶呢，即是很難食到，即是很難會覺得現在的東西好吃的，因為你看看製作過程就知道啦，即是日日都要追個租，個租金貴到你一日黑與你的老闆又很閉翳的，因為賺少一日錢呢，但是你的食材買回來啦，原來交租啦，還有夥計人工呢，他不會因為黑與停收一日的嘛，即是如果個業主話邊日黑雨就停收一日咧，即係如果有咁嘅業主嘅咧，即係或者有條咁嘅規矩咧，咁我覺得好多食肆啲嘢唔會咁難食嘅。其實難食咧就係一層一層一層搭一層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其實最主要就係租金太貴啦，同埋食材嗰個養殖嘅時間太短啦，同埋啲菜咧因為要落農藥，令到條條都冇窿，好乾淨先至有人買嘅關係咧。就越嚟越差咯，麵包又越嚟越彈，越嚟越鬆化，咁又冇一啲麥嘅味咯，少咗，咁全部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呢個最主要咧就嚟自租金啦，第二就係工業啦，即係人人都要食一啲表面好靚嘅嘢，就唔記得咗咩叫 organic 啦，咁咧就係咁噶啦，即係競爭就係咁噶啦，即係以前整一嚿麵包，一嚿菠蘿包嘅料。而家我好肯定咧，一嚿菠蘿包嘅料可以整到4個菠蘿包咯。咁所以唔同咧就梗噶啦，喂大佬，即係咁樣嘅世界變成咁啦已經。哦，我睇錯咗，唔係打錯咗原來。唔係我睇錯定你打錯？哦，佢話 D750咧就唔使10000就唔使1000嚇得我啊！ 住麦很 hello， hello， 探长 ，as in Michael 最近我玩福伦特 Panasonic，、 oh, okay. as in the chill Nikandi 750唔使10,000元、，as in the chill for film 机 D 三 ，as 当年顶级要36,000元 ，Lee Darin 45/20机底片要认望一个鬼来分底面，陈近赤你探长你好 ，hello。哇！原來呢度咁多人都識得啲 pro 嘅 photography 嘅，係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呢、這個禮拜拎咗幾樣舊嘢出嚟賣咧。 我轉你唔使買機送技術，5DMARK3 搞做又得啦。 哦 ，OK， 唔使買機送技術係咩意思啊？我都唔明白你講乜。 Lee Darin 好懷念以前沖曬放鏡黑房日子。 哦，啊你都做過沖曬，係咯，以前喺黑房咧，都幾多諗頭噶，即係原來咧冇 Photoshop 嘅時候咧，雖然個成本好高啊，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啱啱學緊咧剪一啲 mask 嚟曬相啊，即係所謂剪個 mask 咧就係、是、譬如個人側邊想蒙啲、想光啲、想黑啲，全部都係靠個 mask 嚟幾次曝光咁樣嚟做出嚟一個曬相效果㗎嘛。咁有好多老屎忽呢，即係尤其是唔識影相、唔識曬相嘅人呢，就成日讚歎呢嗰啲舊嗰啲相呢，尤其是早排有個名攝影師有個影展呢，咁我聽到唔少人講呢話，嘩，以前啲人啲技術真係勁呀，又冇 Photoshop 冇成。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啲都通常都係嗰啲文青呀、或者嗰啲總之老就 respect 嗰啲人呢，即係我當然都 respect 嗰位攝影師啦，咁但係以前都有執相㗎大佬，不過以前嘅執相同而家唔同咋嘛，以前執相成本就高好多，啲張相廢咗就要再曬過，要嘥幾張相紙咁樣，咁以前係要靠做 mask 啦，同埋即係就你唔 mask 都你都遮遮掩掩啊，用嘅手啊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嘅效果嘅，咁加啲 filter 亦都可以做到你效果嘅，咁所以呢就我覺得而家好多尤其是嗰啲文青啊，或者嗰啲藝文青啊、裝文青啊嗰啲咧，成日咧都喺度，即係唔撚係都 respect 以前，哇！即係總之，我唔係話你錯啊，即係話一面倒地咧就覺得而家咩都唔得嘅，而係以前先得嘅。咁我覺得而家嘅人都係而家嘅生存方法咁解啫，即係只不過你唔珍惜當下，你淨係掛住喺度懷舊，只係掛住好尊重以前嗰啲人咁，咁我覺得 over 咗咯，即係普遍都咁。其實你如果真真正正走去 respect 翻而家做緊呢個行業，就算做音樂、影相、拍戲，樣都好，因為今日有今日嘅問題要解決，今日有今日嘅觀眾嘅品味嘅要求，而令到佢今日產生咗今日你睇唔過眼嘅嘢，咁變咗佢有時好被動㗎嘛，因為始終你就算一個藝術家你都要生活㗎嘛，你要生活嘅時候有時係調返轉呢，係俾個市場牽住個鼻走嘅，個市場嚟自邊度啊？個市場咪嚟自買佢嘅嘢嘅人囉，你同我囉，咁你同我個水平越嚟越低嘅時候，咁咪要做啲水平越嚟越低嘅嘢，或者用啲成本好低嘅嚟呃住你嚟將就囉，咁甚至乎啲人食慣屎嘅，睇慣啲渣嘢，聽慣啲渣嘢嘅時候，咁變為一個主流嘅，咁你夾硬要嗰個原本佢有自己嘅諗法嘅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藝術嘅工作者去就返你個品味先至能夠賺到錢嘅，咁久而久之咁成個社會咪沉淪咗囉，咪變成一種新嘅潮流囉，咁所以有啲人就講得好圓嘅，藝術嘅嘢比較好壞嘅啫，藝術就係反映當時嗰個風氣㗎嘛，咁個風氣變成咁嘅時候，咁佢做返應市嘅嘢，咁呢啲咪就係藝術工作者囉，咁如果佢唔使食飯嘅，佢認為自己覺得好嘅，去追求一啲更加好高質素，或者更加追求一啲自己可以表達到佢自己個諗法嘅一啲藝術出嚟，咁你咪覺得屌啲藝術家嚟嘅廢嘅啲嘢揾鬼睇呀，冇人睇就唔係藝術啦，喂有人咁樣講嘢㗎嘛，真係咁你俾自己睇呀，咁樣即係好多冷言冷語呢就令到藝術家心理唔平衡，割咗耳仔又有，自閹又有，捅自己兩刀又有，咁都係個社會造成㗎嘛，其實都係啲 audience 造成㗎嘛，有時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改一改個影評、樂評、藝評嗰個態度啦，即係其實我唔係叫你咩都 respect， 即係你個 judgement 咧，應該就公道啲，就唔好用情緒嚟決定啦。因為我覺得見到啲老，即係老嘅行業，或者有啲用手做嘅嘢，或者佢用一個而家冇嘅方法嘅嘢，咁固然你啊要欣賞佢毅力啦。咁但係佢亦都係為勢所逼嘅，甚至乎我上次嗰集都講過咧。一個關於織個蒸籠嗰個師傅都覺得而家嗰啲文青咧係成日夾硬將啲説話擺喺把口度，即係例如話佢為咗中國嘅傳統啊，但其實佢話一啲都唔係，佢話因為我除咗呢個技能冇第啲技能揾食啦，咁我所以焗住要做呢啲啫，你哋又唔好將你哋説話擺喺我個嘴度咁樣。咁嚟緊我亦都好多機會咧，即係可以有機會訪問一啲做手工藝嘅一啲師傅啊。咁我今個禮拜啱啱先拍完兩個唔同嘅行業。就是關於一個摘花棚的行業，不是花牌的行業。咁以前呢，就算新麗華夜總會嗰個媽咪帶咗一打女嚟呢個場度開工嘅，咁佢又整個花牌嚟㗎嘛。咁以前一間夜總會呢，就係做花牌嗰、那個個數量咧已經好驚人啦，咁已經養得起一兩個師傅，日日淨係為佢整噶啦。咁以前呢個行業好發達嘅時候，咁而家冇咗呢啲行業嘅時候，嗰啲花牌咧整花牌嘅師傅咧就只係一啲民間傳統嘅嘢啦，例如做大氣棚啊，例如一啲喜慶啊，甚至乎藝術界啊，佢哋做呢啲。咁我訪問過佢哋一啲嗰啲師傅嘅雜作。個經驗嘅，咁而家直頭係衝出咗香港啊！例如去華盛頓嗰個一個民族節去表演點樣摘，即係由平地開始摘起個花牌啊，即係立體嘅花牌啊，平面嘅花牌咁樣。佢話而家香港只係有平面嘅花牌可以做到咯，原因就係地方問題啦，同埋但係外牆只可以摘到平面啦，因為香港嘅樓房已經向高發展，都冇一個。四四方方嘅空間俾佢發展嘅佢哋所謂嘅工藝啦。咁但係嗰位師傅我好 respect 佢，原因就係佢入行都覺得自己好似，因為睇翻啲舊相咧，以前喺灣仔地帶咧，全部因為啲咩喜慶咧，嗰條街嘅街口咧就起一個牌坊咁大嘅花牌嘅，嗰、那個純粹係花牌啫，過完節就要拆嘅。咁話以前嗰啲師傅真係勁啊，諗起啲方法而家仲用緊啊，即係例如舉個例，我點樣可以？嗰、那個花牌重用而個裡面嘅內容唔同咧，咁佢哋咧即係當然香港係一個好實際、好實用主義嘅地方。咁原來咧就花牌係香港獨有嘅喎。原來而家你見到外國啊或者大陸啊、澳門嘅花牌咧，都係參考香港嘅花牌去做嘅啫。咁香港花牌咧由1922年開始咧就有初型嘅，就係、是、一啲。簡單嘅宣傳嘅廣告牌啦，即等於係咁廣告牌要若要人哋行過好 catchy 嘅，咁你咪用啲五顏六色嘅顏色啊、熒光色啊，有啲大大隻字嘅大字報，靚靚地咁樣整個牌樓咁樣，就一個宣傳嘅作用嘅。咁後來日治嘅時候咧，就更加日本人咧就更加加咗佢哋嘅意見，因為嗰陣時日本仔係做客噶嘛，咁嗰陣時嗰啲即係嗱，嗰啲技術咧就再加上日本嗰啲嗰啲古代嘅排法，因為嗱我哋香港式傳統嘅花牌咧，啲字又幼稚咗嘅，咁同埋通常啲字係打橫嘅，咁但係日本人嚟到之後咧，就有打直嘅旗幡啊，即係佢哋嗰種廣告咧係打直嘅，咁所以變咗摘花牌嘅時候咧。即係嚟到香港華洋雜處，兼個日本人都踩咗只腳埋嚟嘅時候咧，所以啲花牌咧就係五花八門，同埋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同埋書法咧都分好多種嘅，唔同嘅師傅會寫啲唔同嘅書法出嚟嘅。咁而佢哋又好關心個字嘅內容係講啲乜，而寫啲咩風格嘅，即係據佢所講。咁嘅時候，即係呢啲文化根底咧，其實好值得要拍低佢嘅。咁於是乎，好開心啦，有咁嘅機會，有錢賺，又可以訪問佢哋。咁咧嚟緊就越嚟多唔同嘅行業嘅，咁我咧就絕對就唔會將我嘅説話擺喺你把口度嘅，咁我亦都係即係大開眼界底下，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見識啦。咁嗰啲搭棚嗰啲朋友咧，即係搭大棚嗰啲朋友咧，因為佢哋趕工咧，於是乎我又訪問唔到佢，咁我係唯有齋拍同埋放假航拍上去影個小鏡頭，咁遲啲大家有得睇噶啦。咁今次個客就好奇怪嘅。就一半 NGO， 一半就另外一啲商業機構啦，咁唔方便喺度講啦。咁總之咧，我就最開心接到呢啲 job 嘅。雖然佢啲錢就唔夠啲商業客咁多嘅，但係我覺得我得到嘅更加多咯，比起錢 錢以外的更加多。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出於好好奇同埋好八卦咁樣問好多問題，咁好開心咁樣。咁啊，遲啲可能我有個 director's cut， 將呢啲嘢剪埋一齊，咁啊交貨之後先之後嘅事啦。呢啲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唔排除我識咗師傅之後叫佢上嚟九吹廿四，或者我走去訪問下佢都唔定嘅，因為我都好有興趣搞下呢啲。 S. M. Michael， 你放咗咩出嚟卖 ？Kenny Kwan， 我前个星期去油麻地某粥粉面铺食饭， 嗯， 我两只手拎住野毛山门，点知我一坐低，个老细一路行去山门，一路话门都唔识闩。 嗯、 M. K. 门做生意有阵店滋补唔少得，啲人就系咁肤浅。呢个 Irene 系啊。好好玩，仲可以填菜式，所以我已经完全放弃 digital camera， 用菲林机。 咁高尚。 你买用黑丝都可以。Mike 黄探长、店长报道，我主要买机送技术来串新手，追求贵价新贵嘢先拍出大师大作品。 哦、 你肯定唔使送。你本身旧镜，我觉得 过奖啊。 方便转 mount 用旧镜，不用理发难佢 Nikon F mount 难啲咯。 哦，明白，原来有咁嘅窍门嘅。嗱，各位等我等先啊，我一阵逐个复翻你哋，我斟杯水先，因为饮咗咖啡咧，真系超颈渴啊。哇，好飲啊！喂 ，Michael， 我先答咗你嘅問題先。你睇翻我個 page 咧，我唔知道你有冇like 個 page， 好似有嘅。咁咧我就前三日啊，兩日定三日放咗啲嘢出嚟。咁咧瞬間咧有個 DJI 嘅Osmo Mobile 咧就已經賣售罄啦，即係已經賣咗啦。因為嗰個就真係最受歡迎，因為我賣佢賣600蚊啫。咁新買咧。two 咧就有900蚊定千几蚊，我唔知。咁咧就新个就换唔到电嘅，咁咧就可能啱用嘅人多啲啦。咁另外咧呢、這个咧，嗱广告时间啊，智云，我唔系帮佢卖广告啊，帮我自己卖广告啫。原因就是我想放呢个去。原因点解要放呢？因为新嗰啲款咧就有更加多 function 啦。因为而家咧就想出个咁嘅稳定器咧，嗱。其實就係咁樣，呢、這個平呢、這個雲台啦，就擺部 cam 喺上面，咁佢又會平衡咗啦。咁我都拍過呢啲片嘅，即係曾經有人揾即係 sponsor 過我啦，就揾俾部機我玩咁樣。咁咧，因為新嗰啲平台咧就有另外一啲唔同嘅 function 多啲。咁其實呢個構造都冇乜分別嘅，都係咁樣三個 axis， 即係三軸嘅穩定器啦。咁呢個大陸。廠嚟嘅，咁但係而家大陸做呢啲嘢咧，就真係超越曬噶啦，因為 DJI 都係大陸嘅，咁 DJI 人都睇佢頭噶，咁但係呢個品牌咧，我覺得佢都幾進取嘅，原因咧就有佢將一啲好 professional 嘅 concept 咧，就擺落一啲咁 layman 嘅價錢嘅產品嗰度，咁新嗰部咧，我想買咧就係佢有埋一個switch 咧，係要嚟擰個 focus 嘅，即係話咧。你 professional 嘅電影製作咧，今時今日係咁嘅，就係咧個攝影師咧就淨係睇嗰個島嘅啫，即係個構圖啊，同埋要跟啲 motion 啦、啊， 咁光圈快门呢啲咧就直头系个 cam 个 assistant 做嘅。咁 cameraman 最值钱咧就系嗰个构图靓啦，同埋我动作跟得贴啦，要求得好好啦，即系要求到个讲故仔嗰个方法啦。咁但系而家分工就分到咧，有个 focus man 咧就净系咧就遥控揸住一个遥控器睇咗个 mon 牛咁眼睛及住自己个 focus 拧得啱唔啱嘅，咁咧就。唔使其實唔使以前咧就教 focus 咧一定要一部機架嚟嘅，即係跟住個 cameraman 咁，甚至乎肉眼睇睇自己個 mon 嘅啫。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個 focus man 咧就自己個 mon 就自己個 focus 嗰個 button 喺度嗰個輪啊，唔係 button 喺度擰。咁咧即係總之流咁啊望住唔 out focus 就得噶啦。咁當然你有個 concept 知道左邊係遠啲定右邊係遠啲咁樣，因為佢個連嗰部機咧都有得自己 adjust 嘅，你慣咗擰右邊係遠啲景，擰左邊係近啲都得嘅。咁而家今時今日嘅 gimbal 咧，即係呢啲咁嘅穩定器咧，佢就有埋呢個輪喺埋嗰支柄度，就透過個 app 就可以focus 到你要嘅 focus 喎。哇，係咪正先？咁所以咧呢部咧我用開嘅，冇壞冇剩，保持新淨，兩 pad 電，我只係賣1400蚊啫。咁狗吹嘅朋友咧就更加有嘢送添，咁样睇下有興趣就可以聯絡，即係可以 PM 我嘅。咁佢作用係點？你睇翻我曾經狗吹 gadget 嗰度我都玩過呢啲穩定器，又甚至乎睇翻我嘅狗遊京都嗰條旅遊片咧，我都用過嗰個 DJI 嗰個穩定器嘅，就係咁樣用嘅啫。咁咧仲有買咩啊？仲有仲有個 GH4 啦，我買個 GH4 啦，諗住個 GH4 咧，我以前就要嚟拍呢個踩過界嘅 Making of 嗰部機，咁因為嚟緊有啲新機個 standard 更加高，個 bit rate 更加高嘅機咧，就等緊我買嘅。咁原因就係要求越嚟越高啦，因為咧如果你個機嘅 bit rate 高咧，即係嗰個壓縮比較細嘅話咧，你 tune 顏色咧就可以得心應手一啲，即係嗰個所謂 dynamic range 會闊啲，咁你光同埋黑都闊啲，即係話咧光又唔會爆光，暗黑又唔會死咗變咗一片黑色咁樣，咁已經靚好多噶嘛成個畫面。咁我就追求緊嗰啲機咯。咁以前又唔係冇呢啲機，不過而家咧嗰啲機有10 bit color 同埋甚至乎442直入ProRes， 即係話咧我拍完嗰啲嘢咧抌落去剪片就直頭唔使 render 嘅，即係個係原裝咁嘅。壓縮比嘅，咁即係靚啲咯。即係簡單嚟講，而家啲機用一個唔使好貴嘅價錢，又可以更加靚嘅。咁於是乎咧，我用啲更加平嘅價錢放翻部舊機出嚟咁樣。咁如果你4500能夠買到部 GH4 連埋個直導即係嗰個電池 pack 嘅，係咪好抵先？咁我就可以 offer 到呢個價錢俾大家咯。如果有興趣嘅話 ，OK， 賣完廣告。啱用就啱咯，即系唔啱用嘅，你买部咁大嘅机都冇用啊。 Levi， 我以前都遇过一个专做花牌嘅师傅。Levi 系咪喺荃湾？ 我唔系啊，新界。 依家先报道。Alan tried to get coffee. Don't feel that thirsty comparing with regular coffee. I've generally feel 传统工艺仲有 demand。暫時都不會衰亡，加上很多師傅的第二代都很有心去重新包裝，將傳統事物變潮物，變做令我記得以前酒樓喜慶都用花牌，什麼聯盟、什麼離月、什麼 團康會 都會用，現在只有猛男直在球場才見，但都少了很多，都幾唏噓。MK 從明天會不會打八號風 Jack Music MB凳模式 Smooth 4可以持续使用超过10小时，兼可以供电给手机，价钱1288元，非常吸引。 这个我都想买的 Smooth 4，你透过买可以便宜一点，因为我认识个档主，不要叫档主这么逗来，我认识个店主。 Max Lu MK 松，明天肯定八号啦。Ultra Max 96 Smooth 4几好玩，但 Android 个 app 到而家仲系好废。 哦，咁 Android 冇办法啦，咁呢个先天性嘅问题啦。咁啊复翻头先嗰几位朋友先，我头先讲嗰间铺头咧，即系我识得佢买可以平少少咧，咁就系叫 C Shine 呢个 Letter C-Shine SHINE 咁樣，咁咧就喺星際城市頂樓嘅，即係商場嘅頂樓嘅。咁啊，得閒大家去揾佢，你話探長嘅朋友，佢應該會有少少著數俾你嘅，我諗係咪？因為咧，佢已經俾咗著數啦。即係我哋唔係交換，我係變咗朋友，因為即係問嘢問到變朋友。咁咧呢個咧就係佢新賣嘅一個 product。咁我未試嘅，咁佢咧就係好信任我咧，就借我玩嘅。咁其實咧就同頭先我用嗰個智宏咧就好相似，好相似，連個盒都好似，差唔多係咪？咁咧如果論個盒咧，呢、這個叫做 Mosa 嘅品牌，我都第一次聽嘅喎。咁但係咧個 finishing 咧一啲都唔差。哦，因為佢咧重啲嘅關係咧，唔係個 gimbal 重啲，係連埋四粒電嘅 charger 啦，唔係。只用呢啲咁嘅細細粒嘅電啦，要順便插咗佢先。咁同埋都係金屬嘅結構啦。咁同埋呢個咧就送多一個腳架，就可以俾你動企喺地下嘅。咁啊，我將會拍一個視野。咁我而家考慮緊咧，聽朝去拍嘢，我帶唔帶埋去？如果帶埋去嘅話咧，咁啊條片就多啲嘢睇啦。咁啊仲有咧，佢嘅電咧，即係正如頭先阿鄧老師講咧，呢、這個亦都一樣，亦都可以供應埋我部 GH5 嘅電嘅，即係用個 gimbal 嚟供應埋個電，即係一體咗啦變咗。咁我相信咧，佢係入三粒電嘅。咁我拎起嚟試咗咧，我就覺得咧 overall 咧就輕過我個智雲嘅。咁因為佢嘅物料可能冇咁厚啦，同埋發現其實根本唔使咁重都做到個效果啦。因為佢遲咗成年出咧，或者兩年咧，咁佢輕啲、先進啲亦都唔奇嘅。咁頭先據示範睇咧，原來佢除咗有 gimbal 嘅效果，有嗰個穩定嘅效果之外咧，佢仲有多一個 setting 咧，就係之前嗰幾代都冇嘅，就係咧以往嗰啲。Stabilizer 咧，佢成日最叻最賣點咧就係佢穩定翻個 motion 啦，同埋個水平啊。咁但係呢部咧有另一個 mode 咧就係創新啲嘅，就係咧佢除咗穩定水平之外咧，仲可以有個 option 咧係跟翻你嘅手嘅水平嘅，即係話咧佢可以雜斜部機嚟拍嘅，雜斜部機都能夠穩定嘅。咁以前係諗都未諗過有咁嘅。有咁嘅諗法嘅，即係你要穩定就要平㗎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多咗 option 呢，就係呢你穩定得嚟呢，你雜斜部機你即係喺藝術創作方面呢，你都多一個選擇囉。即係你諗下，譬如你想拍一段飲醉酒嘅片嘅第一身嘅，咁可能頭都側埋呀，或者甚至乎你一個傷兵嘅第一身側曬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側曬得嚟又好震嘅話，觀眾睇得好辛苦，雖然知道你飲醉咗酒，咁但我就想表達俾觀眾聽咧，佢個鏡頭側咗代表佢飲醉酒，但係咧我又唔希望觀眾睇到想嘔，咁咪有用咯。即係我求其舉個例啫呢、這個。咁於是乎呢部機有個係啦，有呢個賣點啦，同埋咧佢對 GF 嘅機咧，即係 Panasonic 嘅機咧就 friendly 啲嘅。以往呢啲咁嘅智雲啊、DJI 啊嗰啲咧，佢個對應咧都忽略咗。Panasonic 嘅機嘅，咁主要因為而家咧西瓜靠大邊就梗噶啦，咁所有呢啲新嘅產品咧，尤其是一啲唔係咁名牌嘅產品咧，佢都係要靠攏向一啲名牌嘅即係最多人買最暢銷嘅相機嗰方面發展嘅，即係個 support 咧就只不過係 support Canon 同埋 Sony 嘅啫，咁但係咧呢一個 Mosa 咧，佢竟然對 Lumix 咧都非常之 welcome。即係佢會專登出個 program 可以控制佢部機啊，咁甚至乎可以拍呢個 automation 嘅 function 嘅。即係咩叫 automation 呢？即係譬如我想拍 time lapse 由呢度拍去嗰度，咁平時你 pan 部機咪得啦，係咪？但我想喺 pan 嘅過程裡面就要維持咗六個鐘頭影咗成個太陽嘅運作即係個過程嘅。咁好慢㗎嘛，人手做唔到呢啲㗎嘛。咁以往呢，如果你用 Sony 嘅呢，就任何牌子呢都可以喺個 app 嗰度教定個時間制，就自己 就一個鐘頭至六個鐘頭咧，就 pan 到90度咁樣都得嘅，或者上下左右都得嘅。咁但係 Panasonic 就 sorry 啦，根本就冇人出俾佢嘅。但係咧呢個品牌咧就竟然出俾 Panasonic 咯。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又係一個賣點嚟嘅。咁當然呢個 C-Sign 呢個老細阿豪咧，佢就冇要求我幫佢拍嘅，佢純粹係借我玩完之後咧，俾啲意見佢嘅啫。咁你知道我個人就唔會攞人著數噶嘛，咁我梗係攞咗人嘅著數，梗係回饋翻俾佢啦，係咪？咁啊公道啲。咁所以咧，我一間差一點咧，聽日咧就可以拎去開工。咁啊廣告時間，你覺得係咪好討厭咧？咁其實呢個一半係廣告，一半唔係廣告啦，因為我都真心多謝佢對我嘅信任嘅，無端端俾我攞走幾千人嘅嘢，淨係。哦，系啊，好实际系嘛，讲呢啲啲人即刻走啊，同埋咧亦都冇人留言啊。 好似都有几个啦。 咦，但系点样插电嘅咧？哦 ，USB 插电嘅，喂，劲喎、 哦。你到时拍片先 啦。系咯，唔系我谂而家插定电，听日用啫嘛，因为听日都系要拍嘢。 但系听日话可能朝头早会挂八号喎。 咁啊？咁咪去唔到咯？ 冇啊，睇下咩情況啦。 哦。 我哋即係都要問 到。咁但係都要插電先㗎。係 咯，我梗係 prepare 曬 啦。因為咧攞得人部嘢玩，我梗係要拍翻啲嘢俾佢啦。因為我連自己已經買咗嘅嘢都拍，冇理由人哋俾我拍，唔係俾我用我唔拍㗎嘛。哇！同埋我發現咗一個舊朋友咧。即係喺 DV 年代嘅時候，成日買 DV 機啊，買啲買 DV 帶嘅年代咧，我識得嗰啲做賣 AV 嘢嗰個人咧，即係有個其中一個夥計咧，而家自己開鋪頭咧，我竟然喺星際個頂樓又撞翻佢，咁變咗咧，我喺星際識人嘅版圖越嚟越大啦。咁如果大家有咩想買咧，咁我同你報下價或者叫你直接揾佢，可能有著數都唔定。 Max Lu M K 松，明天肯定八号啦。 哎呀 ，Ultra Max 数96 Smooth 四几好玩，但 Android 个 App 到而家仲系好废。Civitano Mel Plimoto 我系点呢首 Pump It Watch V 等于第二 L H W M G Q S M Michael 集中精神听咧，所以无打字。 哦 ，OK。 Susan 邝海，探长监制，各位好。 喂 ，Hello Susan， 好耐冇见喎。嗱就係、是、呢位朋友啦，頭先我想講位咩 Civitano 啊，真係唔識讀啊，對唔住。咁我頭先我答唔到你嘅問題啦，抱歉，因為其實我唔係好知你問乜，同埋我唔知你講嗰首歌係邊首。咁啊，我都答咗你噶啦。如果你而家先入嚟咧，你可以聽翻 archive 啦，請你。啊，仲有 Winston Wong 就話一定會發爆咩？我都幾關鍵嘅，其實對我嚟講，因為咧， 尹信王監製聽到會掛八號咩？唔好氹我。 咩話？你話？ 尹信王啲人講緊爛機站，唔好上當。 六月八號啊，因為 要。哦，屌！仆街。 但 係 天文台都 話 可能會。 中咗伏添，太認真啦，對你哋。哦、oh, ，OK， 咦，金小敏你系咪坚噶？唔好用人哋个名喎、 哦。尹信旺啲人讲紧烂机站，唔好上当。Simon Wong Hi All，、金小敏今日七号，听日咪八号。 呢咁低级嘅 get 都中咗，中咗伏添。OK， 咁咧就系、是、啊，仲有咧、我喺个 Facebook 之前嗰、那个吹鸡文咧。我都係咁樣，即係都講過咧，話我將會咧就係、是、怒探唔係怒火探哥咧就會做一個 live 嘅。所謂 live 咧就唔係話你喺 Facebook 啊喺 YouTube 度聽到嘅。咁如果阿鄧武識有得閒嘅話咧，下個禮拜試下用你個 account 嚟Facebook live 睇下有冇俾人 ban 就知啦。咁我就可以之後做啦。咁就嗰、那個 live 咧就將會喺我朋友。阿塔嘅鋪頭嗰度做嘅，即係當一個聚腳地啦。因為嗰一區嗰幾條街嗰、那個氣氛非常之好嘅， 因為咧有好多 workshop， 即係有好多文青界嘅朋友咧就喺嗰度開鋪頭啦。因為我見過一間附近咧，就係喺一啲做模啊，做一啲製作嘅一個主題嘅一個 cafe， 都成日爆滿嘅。咁佢咧就有做一啲唱盤啊、cassette 帶嘅機啊咁樣，即係好鬼 retro 嘅啲嘢。咁我非常之中意嘅。咁咧就嗰一頭咧，即係好多嘢行㗎啦，其實已經。咁咧我就會去啊 Midway 嗰度咧，就會做一個 live 嘅廣播，就將啲音樂嘅元素擺喺鋪頭度。咁即係其實你講真，即係好少好似阿 Warren 咁樣一個音樂迷㗎嘛。咁有好多即係對一啲藝術嘅嘢或者一啲精品有興趣嘅咧，都可以嚟睇睇。咁應該咧暫時暫定下個禮拜三，我就會喺嗰度咧就錄一個節目。就是播下歌，咁大家聽下歌啊，傾下偈啊咁樣。咁嗰半個鐘頭嘅節目咧，我就唔同大家傾到偈嘅。咁我就專心咁做個節目咧，之後我就繼續播歌。咁到時咧就輕鳩下，傾下偈，買罐嘢飲下咁樣，開開心心咁過一晚咁樣睇下，試下啦，即係試下睇下個氣氛或者效果係點咧，就再諗下第時有啲咩再合作咁樣。其實已經嗰晚已經合作咗噶啦，當。咁話唔定第時個 live 都喺嗰度做啦，即係狗吹 live 啊咁樣，即係樣嘢都未確實嘅。咁但係暫定下我星期三咧就喺嗰度見面咯。 John Ryu 澳門都冇掛八號，香港未啦。Canada 星期日十號天 ，Lockdown 冇人係文青亞威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得閒用我 account 做 Facebook 直播。 好啊。阿塔，你對文青呢個 term 咧好抗拒喎、哦，你係咪即係知道我恥笑緊嗰啲人先？喂，咁老實實，咁首先唔好當文青係正負面先啦。咁但係的確咧，而家文青嗰個係已經有個特徵同埋有個特別嘅途徑去消費嘅咯，即係呢個係無可否認嘅，我覺得啊。有見及此咧，我亦都咧喺淘寶買一個 mixer， 就專登要嚟推歌用嘅，即係呢個怒火探歌啊。原因就係咧有一啲好坦白、好認真嘅聽眾嘅資深聽眾朋友，你話俾我聽咧，喂你嗰個推歌咧，即係你個怒火探歌節目咧，啲歌就好啦，我又好中意聽，你講嘢都好，但係只不過咧聽得太辛苦啦。原因咧就係嗰個 balance 咧成日做唔好，咁對於一個懶係話自己係資深嘅音樂人或者製作人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好收家嘅情況嚟嘅。有乜理由個歌大聲，個人聲你又唔知道，又啲聲又唔好，你又唔知咧？咁其實我係知嘅，咁但係問題咧，即係以我而家手頭上我台面上嘅嘢咧，我真係做唔到個效果。原因咧就係、是、我用緊嘅。器材呢即係都係臨時搵返嚟，同埋我台面實在太細呢，咁我同埋我嘅 mixer 壞咗呢，咁嘅關係呢我做唔到我想做嘅效果。咁我究竟而家用緊啲咩嘅呢？我其實就用緊呢、這個，我其實用緊呢、這個阿 Dominic sponsor 我嘅一個audio interface。 咁呢大家見到咧，三粒掣嘅品字型上面嗰粒咧，就係、是、一個 balance 嘅掣嚟嘅。嗰、那個中間個 mix 個字喺度咧，嗰、那個 mix 咧就係、是、中間，即、就、係、是、一邊就係、是音樂嘅 source， 一邊就係麥嘅 source 咁樣。咁咧我就係長期咧都係靠咁樣擰咧，即係譬如播緊音樂嘅時候咧，我就擰到最右邊啦。咁我講人聲又想撳低個音樂聲嘅時候咧，我係擰左邊喎。咁如果嗰隻歌個 level 好勁大嘅話咧，我就要擰到好左邊，咁左到咧右邊冇聲為止咧，先聽到我把聲嘅。因為最慘就係咧，我擰左邊我把聲嘅時候咧，我唔係擰到最左咧，就唔係開到我個麥最大。如果個麥 overall 開得好大咧，就會拆。咁即係具體啲嚟講咧。喺呢、這個mix 嘅掣裏面咧，就變咗此消彼長呢個效果，即係我唔可以同時出咁大聲，又唔可以呢個大聲啲嗰、那個細聲啲，咁變咗咧，有時真係唔係咁得心應手咯。 咁咧就如果首歌本身係好大聲嘅時候，咁我將佢擰到我人聲左邊嘅時候，擰到差唔多 80%， 咁個效果當然 OK 啦。咁但係假若當我首歌本身嗰段細聲嘅時候，因為好多時咧我都首歌低潮嘅時候我講多啲嘢，咁嘅時候我唔可以將我左邊嘅麥懟得大聲啊。原因就係我當個麥懟得大聲，嗰邊就自然會縮細咗聲嘅時候咧，咁問題就出現喺度啦。即係如此種種嘅問題咧，就成日都克服唔到。第二就係我現場今日我唔係錄完之後，我再喺後期再即係我冇錄到某啲 track 嘅，我就係想做翻一個現場嘅感覺咧。我盡量咧，我一路講一路做個 feel 好啲嘅，我認為，同埋咧嗰種心情咧就似 live 啲嘅，即係我想呈現一個中古嘅直播風俾大家聽咧。就於是乎咧，我堅持係 live 咁樣做咯。咁嘅時候出咗事就改唔到噶咯。咁二來我又懶啦，我唔想之後再走去改啦。原因就係咧，我現場嗰個感覺係咁就咁啦。咁開頭諗住有瑕癖咧就好聽啲嘅，但係可惜咧，我位好坦白嘅朋友同我講咧，其實即係嘥你心機嚟，因為咧即係實在嘥好多精神先聽到你講乜，甚至乎咧我要聽幾次，我先聽到你嗰首歌點樣介紹法。咁呢樣咧我又必須要正視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喺淘寶買呢個。點解喺淘寶買呢？係有理由喎。咁呢好鬼多嘢送嘅，啲 packing 係肉酸啦，咁你喺淘寶買都係預咗㗎啦。咁呢點解喺淘寶買呢？因為呢我睇過曬一啲有牌子嗰啲呢，即係例如 Yamaha 啦、Soundcraft 啦、同埋 Mackie 啦、同埋 Behringer 啦，即係我呢比較熟悉同埋低價嘅產品呢，都冇我呢個要求。我要求其實好簡單啫，我要一條長長地嘅真係 Fader。 因為以頭先我上述嘅品牌呢，佢個 volume 呢都係領製嘅。咁領製嘅時候呢，我如果我要 Fader 嘅時候，我人聲同埋音樂聲，我可以兩隻手指，即係我得心應手咁樣飛，就可以呢做到當首歌唔係好嘈嘅時候，我直頭唔使飛細首歌嘛，係咪？即係譬如一首歌高潮同低潮好多樂器同埋好少樂器 level 唔同嘅時候，我想照 keep 返佢嘅時候，我同時我把聲 on top 加落就得啦。即係呢個就係我想做嘅效果啦。咁但係之前完全做唔到，甚至乎我以前嗰個細 mixer 呢佢都係領㗎。拧都系做唔到个效果，因为拧嗰个速个幅度咧系有啲难度咯，同埋唔可以一只手做到两个动作。咁嘅时候咧，我点都要买一个新 mixer 噶啦。咁但系有一个 Yamaha 咧，都系咁细个，打得一条 fader， 另外嗰啲就拧嘅，咁都系做唔到我要嘅效果。咁我揾咗好耐之后咧，我就去淘宝啦，咁揾到一个有晒我嘅要求，又短切切，但系就 fader 有翻咁上一长嘅。就兩個麥 in， 就算有嘉賓嚟到咧，第時我如果全部用呢、這個咧，都可以用翻呢個 mixer， 咁啊台面又可以騰空少少位啦。咁同埋咧嗰個audio input 咧，即係入歌嗰個 input 咧，就係一條 fader 控制曬左右嘅，咁又唔使兩條 fader 咁去，咁變咗咧呢、這個 mixer 完全啱我用，即係啱啱好，就冇多到又冇少到咁樣。咁同埋咧大陸嘅 mixer 就發現咗好笑嘅，所有大陸嘅 mixer 咧點解佢冇牌子都生存到咧？但佢話自己係 Soundcraft 嘅，唔係冇牌子嘅。但我當然唔信佢真係 Soundcraft 嘅啦。但我知道呢間廠咧叫做星藝啊，大陸嘅 mixer 廠嚟嘅。咁咧佢就真係同Soundcraft 做代工嘅。咁我相信咧呢、這個咧佢將嗰啲 Soundcraft 嗰啲 design 咧就加落自己個品牌嗰度咧，就變成一個咁嘅 mixer 仔咯。都唔知係300蚊嘅，問你死未？300蚊你就揾人看啊，揾你人手，即係專登揾個師傅嚟拉咧。我諗你300蚊人工咧，佢每日都做唔到四個，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又係共業啦，即係你支持呢啲咁嘅老翻嘅企業，就令到嗰啲大嘅企業咧，即係人哋真係 Soundcraft 佢哋好難生存啦。咁好難生存咧，佢又唔會有新嘅 product 啦，唔會有新 product 咧就倒閉埋啦。咁大家都係唯有焗住攬住死用啲大陸嘢啦。咁我都係其中一個共業嚟嘅。咁但係呢個 situation 咧，必須要買佢咯，因為我頭先講咗啦。因為冇一個外國嘅 mixer 咧係咁樣設計嘅，咁短得嚟個 fader 已經佔咗咁長，同埋咁少 channel， 咁同埋大陸嘅 mixer 有個特色咧，好笑噶，一定有個 USB input 嘅，就插隻手指落去咧播佢裡面啲歌。咁原來大陸人咧買 mixer 咧係淨係要嚟做卡拉 OK 嘅啫，即係插支麥落唱咁樣，自己推飛打咁樣。咁就因為而家冇曬嗰啲 BMB 卡拉 OK 機嘅啦嘛，咁所以咧取而代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擺一碟，你揾只碟去擺落去都難嘅啦嘛，咁於是乎就大家用一個免費嘅渠道咧 download 嗰啲 MP3 嘅 file， 插隻手指落呢度，咁啊 play 埋。我唔排除咧，我第時有用埋呢個添啊，如果得嘅話，但我都唔係好夠膽用，我唔知點用，同埋喺個 Bluetooth 嘅印喺度，唔知又做乜添嘅，咁要慢慢睇下個 menu 啦。咁咧即係。買一個 function 翻嚟有三個 function 嘅享受咧，即係呢啲咪就係買大陸嘢嘅驚喜咯，或者甚至乎冇用嘅，其實佢印個嘢喺度可能印多咗嘅，真係唔知嘅。佢說明書應該唔會講，我相信，同埋啲說明書殘體字我都唔會睇嘅，就係咁啦。咁於是乎咧有備而戰啦，咁買呢個 mixer 咧我四圍拎，可以拎埋去 Midway 嗰度做一個 live 嘅廣播。咁但係你唔好以為咧大陸嘢必定係好衰聲嘅。老實講，嗰陣時喺城寨嘅時候咧，嗰、那個盧漢推歌咧都係用一個大陸嘅 mixer， 都係唔知200多蚊嘅啫。咁嗰陣時咧就係阿女王自己買翻嚟，諗住咧要嚟喺屋企自己開麥嘅。咁咧就佢冇做之後咧，就變成一啲遺物啦。咁當地嘅一個老細咧就話要抌咗佢，因為見到諗起嗰個人都憎啊。咁想抌埋嗰個 mixer， 咁我你為咩事爭嗰個人而爭埋 mixer 咧？咁事實上真係有用啊！於是乎攞咗嚟推歌，咁幾爽。我條飛打，周伯仁有周伯仁條飛打，咁自己推自己嘅歌幾過癮啊！咁當時就係咁樣做噶啦。 Black 齐好憎啲人一入嚟就话我哋卖文青咧，大佬成铺都加品，边忽文青？妖 Darren Chow 港币50元。 Well, thank you. 金小文漫画家系金小文 ，John Lee Black 系受害者，唔怪不敢开猛憎。Jack Music MB 邓模式，潘少聪早排也是用类似 Portable 直播神器做音乐节目，成本不到500。效果非常好。 咩嚟噶 ？Ultra interface 感知 press honors。Liam Chung 开探长 ，Black Tech 个 mic 都有无监听噶？ 有冇监听？哦，呢啲低科技都唔使只有监听啦。不过佢有个 monitor output 嘅，咁都系一个监听嚟嘅。咁啊，但冇识，我想知潘少聪嘅类似 portable 直播神器。做音樂節目究竟是什麼來的呢？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呢？有沒有買錯東西呢？因為用不到乾電的，因為10多W尿袋都應該推不動的，因為最主要它有個 Phantom Power 可以把電容咪，所以不能夠做到。其實 Wardrun 其實它的 interface 呢是像 Suncraft 多一點的，因為我見到那個淘寶的店頭有真的 Suncraft 賣的。那呢其實呢啲咁嘅死人大陸廠咧，都係人哋出咗個模啊，照啤個噴油噴咗第二色，嗰啲元素都係完全一模一樣，尺寸一模一樣都唔奇嘅。咁其實 mixer 望落去點都差唔多噶啦，但佢呢個設計咧，即係咁少 channel 咁長飛打咧，就真係買唔到咯，即係揾唔到咯。 行行，其實女王同細娘因乜事反面？歌牌冇聽網台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潘少聰的方法是直播神器加手機的千千靜聽 up 做直播。Alan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We'll listen the rest of this program on archive. See you。 我完全不明咩叫做咩千千千靜聽 app。哦，即係個 app 嚟嘅。即是大陸 app 啦，聽啲名字。那你講緊嗰個是直播神器加手機的 app， 那個直播神器是咩先得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那啊 ，Alan 話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啊，好啊，唔阻你啦。咁啊，多謝你捧場捧咁耐啦。好啦，聽 archive 啦。 喂，咁實請聽朝有冇機會掛風球咧嚇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潘少聰用果歌直播神器是一部手機大笑的 Mike Sir。 哦，你有冇cap 圖俾我睇睇啊？因為好嘅要參考啊嘛。喂，咁係咯，咁最主要咧就係介紹翻啦。咁唔知會有人會嚟 Midway 咧，下個禮拜。不過其實時間就未定嘅，就唔係一定咁夜嘅，可能食完個晚飯就開始都唔定嘅。咁叫試下咯，即係現場，即係對我嚟講啊。即係你現場有人及住你做一節目咧，即係如果對於一個自戀狂嚟講係應該興奮啲嘅。咁我又唔敢講我冇呢個基因，但係可能啊帶嚟會好緊張啦，同埋會出頻頻出錯，而最尾咧都係翻屋企要錄多次個節目都唔定嘅。即係其實咁樣諗咧都唔好啊，即係好似俾多一個走盞位俾自己咁。我盡量梗係唔想翻屋企再錄多次啦，咁我盡量都會克服嗰啲瀨氣位嘅。因為有咗呢個 mixer 就唔好瀨氣㗎啦，應該。同埋咧，我就會用一個電腦嚟 play 歌嘅。假若咧，我用埋佢個 mixer 嗰個 USB 嗰個插位咧，要嚟播埋歌咧，我諗帶少啲嘢，我諗出錯嘅機會仲少添。希望係咁啦。Black 談咩怒歌中途啊？哦，即係同你嗰個 crossover， 我、哦、都好喎、啊，諗定一啲。做 promotion 嘅一啲嘢出嚟先，咁啊，我哋要开个会先啦，不如即系谂下点样，即系令到大家容易记、容易接受啲。咁似乎咧讲咁耐咧，都系得我同阿 Blacker 喺度讲咧，即系大家似乎都冇乜兴趣嚟呢样嘢。咁音乐对大家嚟讲，可能冇咩必要性，同埋冇话题性，亦都我都明嘅。咁啊，纯粹都系我自己开心下嘅啫。又难得啊 ，Midway 啊 ，Blacker 同埋阿斌又邀请我去，即系谂一个新意，我都开心嘅。即系多谢俾面先。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将咪插入神器，又可以内连手机音乐 output 去直播手机。效果和电台 DJ 一样 咁正。喂，有冇拎你不如 PM 我啊，我睇下佢点样做啊，因为参考一下，唔使用翻我嗰啲比较古老嘅方法啦。因为我对呢啲大陆 app 完全一窍不通啦，二来又即系因为我以前有个观念就系买嗰啲，即系我今时今日都已经好多噶啦，起码淘宝嗰啲我觉得啱用，我都会买翻嚟试下，唔得先算。咁甚至乎之前有人买过呢啲咁 low tech 嘅嘢咧，系完全冇问题。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信得过嘅，应该都。咁啊，另外就系、是、想讲下咧，有两几个傻婆咧，走去水塘游水咧，哇！呢单嘢真系睇见就懵啦。不过佢哋当然觉得咧，就你饮嗰啲东江水咪仲喇喳，仲衰过屎水。我哋喺度游水，嗰几粒人仔加埋咁大个水塘个比例，真系简直系九牛一毛都冇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嗱，实际理性上咧，佢游水咧都唔污染得过东江水嘅，因为嗰度啲水 O K 干净嘅，就算佢哋身有屎啊，喺度赖埋屎咧。都絕對冇喺我飲東江水咁喇喳嘅，所以咧喺情緒上大家可能好猛，但係實際上咧都冇乜所謂嘅，老實講。咁但係佢俾人咁樣影法咧，俾人咁樣聲討咧，都罪有應得嘅呢啲。咁當然大家唔會鼓勵，唔好鼓勵去嗰度游水啦，因為嗰度死咗都唔知咩事嘅，因為水塘游水有個危險嘅地方咧，因為淡水同埋鹹水咧，即係譬如嗰以前係海嚟嘅，當佢係。海經過咁多年，佢變咗岩石，就唔會有啲泥喺個海床嗰度噶嘛。咁但係嗰度明明一個山嚟嘅，個山有啲泥嚟噶嘛。咁啲泥經過個水塘浸住去，佢根本上一路都唔穩定嘅。所以你根本上你踩落個地嗰度，都唔穩陣嘅。咁好多人咧，俾泥啜住就會死噶啦。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學，非常之危險嘅。即係我唔係話可憐嗰啲大媽，即係驚佢死啊！實在即係制唔過咯，老實講。同埋而家咁样俾人公审咧，我觉得佢都抵死，罪有即系死有就罪有应得噶，呢都系真系死有余辜啊，简直系。 Jack Music MB 邓模式，不过冇 feeder。Can you 我唔识影相，音乐又识调贴， 有兴趣，不过无法参与讨论。 Okay. Black 就切合 D 引计文青幻想，做翻 D 文青咧。韦信旺最搞笑系所有人一见到都以为系大陆人，点知原来系香港人，样衰晒。 你话而家香港人个定义咧都好难分嘢噶啦，喂，同埋好多香港人咧，因为经济嘅关系咧，就翻大陆好频繁啊。即係或者返去消費啊，尤其是啲老女人鍾意返去叫鴨啊，咁樣一啲都唔奇嘅。咁成日上去消費得多呢，男女都係呀，唔好只係講啲大媽啦。咁某程度呢都俾佢哋感染咗啲風氣都唔定嘅。因為我有啲朋友呢，即係娶咗大陸老婆之後呢，落到嚟香港呢，佢用啲 term 都唔同晒㗎喎。例如開車啦，明明揸車又要開車嘅。即係譬如明明係喂，整杯咖啡飲啊，沖杯咖啡嚟飲啊，佢搞杯咖啡嘅咁樣。咁你嗰杯咖啡唔係淨係搞㗎嘛，咁你要沖又即係明明我哋有好多用詞可以更加全神去做一樣嘢。你沖杯咖啡以前呢唔識得滴，又唔識得懟落機度嘅嘅，又即係少啲 term 嘅。咁你茶餐廳你見到佢真係沖出嚟㗎嘛。咁但係而家唔用個沖，用個搞，搞就不知所謂呢個字。咁九十萬樣嘢都用個搞字嘅。即係完全係冇曬嗰個文化囉，可以話係。咁所以好反感㗎。咁所以今時今日呢，你話笑嗰啲係香港人呢，咁我好肯定呢，呢啲人都成日返大陸囉。又或者佢唔會係香港長大，或者唔會長期喺香港生活嘅人先至夠膽做呢啲嘢囉，老實講。即係一係就去就好話好老，即係年紀大咗先嚟香港，一係就成日返大陸感染咗啲風氣。因為我好夠膽講呢，一個陀地嘅香港人呢是絕對不會做得出這些自私的事情。嗱，細路仔又不敢包，因為細路仔呢，我都認識很多朋友 去水塘游過水的，原因就是貪刺激啦，還有覺得那個人少一點啦，乾淨一點啦，還有還怎樣行山，即是細路仔嘛，那些是。但成年人呢，我真的陀地，我完全不懂陀地會做這些事情。 韦信旺，全我都好憎文青呢个 term。韦信旺好想知究竟佢哋系连水塘唔应该游水嘅常识都冇，定纯粹自私捻？但佢哋自己都有份饮翻。 我觉得饮都唔系问题咧，我都觉得，因为就我哋而家香港人惯咗滤水器咧，一日就落化学嘢净化，同埋 filter 都好劲嘅，即系你见到啲水透明都几难嘅，其实。因為你睇，如果你有跟啲考察團或者睇報紙，見到個東江水個源頭，我哋抽水個位，啲水哪吒都起泡啊，大佬！即係直頭揾強光射落去，揾個 spotlight 射落去咧，我諗三尺已經睇唔到光啦。我估啲水真係衰到，咁所以佢哋游水根本上好小事嘅啫，即係對啲衞生嘅方面，咁啊，即係我唔係包容佢啊，即係你唔好下下都上頭，即係以為我咁樣講就包容佢，我梗係絕對唔包容啦。咁所以。即係你夾硬將一啲衞生嘅嘢都關佢事呢，我覺得就唔公道嘅。咁講自私呀，梗係當然自私啦。我覺得佢又唔應該即係佢應該知道嗰度唔游得水嘅常識嚟嘅。但係自私就為咗自己嗰下嘢好爽嘅，咁就唔夠咩，係咪？咁所以你去考究佢係咪自私，我覺得都嘥時間啦，真係。 李大人强国人什么都不怕，例如因为我不用用相机搵食，转晒用菲林只是兴趣。Digital 于我来讲是太干净太安全，菲林是会有意外的效果，无故偏食曝光走光，不记得入菲林啲都是另一种乐趣。 你个人都挺有情趣，即是喜欢啲意外啦，喜欢啲不稳定性啦，喜欢战战兢兢啦，喜欢惊喜啦。我曾经即係我同好多人讲，以前我喜欢影相都係喜欢呢啲呢，会俾人笑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变成一种高尚嘅情趣啦，已经係咪。因为我呢就好早用数码相机嘅班人嚟嘅。我可以话係白老鼠嚟嘅。Nikon 嘅 D100 呢开始用嘅。Nikon D100 啊，唔係电台啊。咁呢嗰部机呢问题多多嘅。跟住我就用Canon 嘅數碼機嘅，又係服到呢服聲嘅，真係即係早期嘅數碼呢就令到人哋好頭痛嘅。咁呢我後來好後悔嘅，用咗數碼之後，但係呢我絕對 冚头也不回头啊！即系我唔会做用翻菲林嘅，因为菲林我觉得真系好唔实际嘅，即系对揾食嘅层面啦，当然系，即系你咁高尚情趣啊，梗系菲林好玩啦。咁我都仲有 keep 住一部4.5嘅菲林机嘅，但系咧，我记得我对上一次咧用嗰同菲林咧都未影晒啊，嗰十几张。就是去呢、這個正總出面呢，當時嗰個草皮都仲裝修緊，我最後一輯相呢就喺嗰度影完之後，我都未影曬菲林，未拎佢曬，而家都唔知仲充唔充到嘅，應該冇問題嘅，因為長期都擺喺防潮箱，就冇曬個架機，我仲未嘔返啲菲林出嚟。咁我用嗰部就係富士嘅 autofocus 嘅一部傻瓜嘅 4.5 medium 啦，同埋 4.5 嘅相機囉，即係都叫做仲 keep 翻一部 medium format 咯。 古壇名燈探長你好，第一次留言。 喂 ，hello。 我對你印象追溯到你第一次上 Roger 嘅訪談，煙花消逝15年吧，非常值得聽嘅對談。 哇，我都唔記得咗咯喎，煙花消逝15年，即係傑斯做嘅，我記得。古壇名燈啊，你係咪啊 Eugene 嗰啲 fans 嚟㗎？定係你係 Eugene 嗰啲級數嘅人嚟㗎？咁啊，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讲紧啲乜咧？我真系完全冇印象。即系其实我去人哋嗰度客串咧，我好多时都系饮咗酒嘅。即系你唔好话我自私，即系做自己节目就咁清醒，做人哋节目就啤啤呼。原因就系去亲嗰节目都有酒俾我饮，我又唔系好饮得。咁所以咧，啲片都断断地嘅。除咗我净系记得上 Gary Kwan 嗰度讲鬼故有啲印象之外，我去人哋啲节目，我其实印象都唔太深刻嘅。老实讲。因为几乎真系次次都系饮咗酒咁啊，坐埋去，即系唔知丑咁样一齐癫咁解嘅啫。咁所以啊，商台啦，商台我有印象讲啊乜嘅，因为又系冇饮酒咯。喂，大家踊跃留下言先，因为咧我要讲嘅其实讲晒噶啦。咁今日冇咩特别话题嘅，咁啊打风啊冇得讲咧，咪都系睇天文台，即系我又唔知而家风吹到去边，有冇资料？因为对我嚟讲，听朝系好关键，因为使唔使翻工？我今朝砌几夜咁样，都系一个关键嘅。咁我而家斟啲嘢饮下先，各位继续留言。哇！我谂你系走晒啦，应该。哇！而家跌到50几人啊，咁啊差唔多瞓觉啦。啊，唔系150几，哇，都几多、啊。喂，但系点解咁多人 online？ 我行开咗，大家又唔留言咁得意嘅咧？究竟想点咧？系咪大家都屙紧尿咧？其实，定系我个电脑停咗喺度咧？真系冇人留言、啊。喂，咁冇人留言就差唔多啦。咁我睇下仲有咩讲先。啊，都系感恩时候啦，都系明借嗰啲借嘅嘢玩啊。咁啊，迟啲会拍下一啲。嗰、那個 stabilizer 嘅片啦、啊，啊，好多片未拍啊，其實，因為我有好多嘢想講啊，例如咧呢支鏡咧，我超中意。雖然外國嗰啲 blogger 都講咗好多啊呢支鏡，但系咧本地啊真係極少喎。點解咧？因為觀察到一樣嘢咧 ，M43 系統咧係冇乜人講嘅，即係香港咧。啲龍友咧，全部都崇尚 full frame 嘅，即係等於食 buffet 啫嘛。喂，邊度有生蠔食就扯曬去，冇生蠔食冇人幫襯嘅。咁因為好多人咧覺得 full frame 先係王道，咁我當然覺得唔係啦，我拍片噶嘛。咁咧呢部機呢、這個 M43 呢、這個大家認住呢、這個有個 mark 嘅咧，就係、是、我超中意色馬啲 product 嘅。咁呢支咧就係色馬嘅十係咪16啊？唔記得咗添。你戴翻眼鏡睇到 老花發作啊，太近啦，同埋啲字係刻落去睇唔到啊，冇入啦。睇下先，呢支咧就係、是、Made in Japan 啦，最主要就係一支16mm 1.4 光圈嘅鏡，咁佢一支 M43 專用嘅鏡嚟嘅，咁佢同時咧都有出俾 Sony 嘅唔係 full frame 嘅機嘅，咁咧你諗下呢個 feature 好正。它是14的 wide angle， 即是变回 full frame， 即是28啦，都是 wide 镜啦。咁但是 1.4 光圈喎，但只是賣2000蚊喎，是不是人都癫先？咁呢即是我都崇尚一啲 made in Japan 嘅嘢，因为 made in Japan 嗰真係冇咁甩头甩骨嘅感觉，同埋嗰啲颜色都平均啲嘅。我见到好多大陆做嘅镜呢，即係尤其是纯黑嗰啲呢，摆一轮之后呢，啲胶又变色，啲金属又哑咗色咁样，都好多呢啲嘢发生。咁呢啲外表又肤浅啦。咁但係呢事實上咧，佢 quality 咧，你真係估唔到咧。今時今日咧，你用千幾二千蚊買嘅嘢咧，可以拍啲嘢出嚟咁 Q 靚啦。咁當然，我攞嚟做 job 嗰啲 footage 會擺翻落去嗰條片啦。因為我好想講啊，呢支鏡即係佢用法咧，真係好唔同嘅。因為以前用支 Y 鏡咧，由大光圈咧，即係以前嘅 Y 鏡咧，譬如十幾咁樣，就算去到full frame 嘅年代咧，你28mm 嘅鏡咧，都好少1.4光圈咁大嘅。咁即係話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話如果你可以選擇地咧，扭到個光圈好大，而影一啲好近嘅物件又影到好多，好即係近得嚟咧又入到好多鏡嘅時候，都有景深效果咧。咁我覺得係玩呢啲機先玩到咯。即係譬如你玩full frame 又唔得，你但係呢支鏡好貴先做到呢啲效果。咁所以大大咁增加個可塑性啊！咁就好多人覺得咧 ，full frame 乜 Q 都 full frame 嘅，但 full frame 啲人啲龍友咧，尤其是成日追求佢個景深好窄啊，入乜鬼都好窄嘅，影人又窄，咩都窄。咁但係你調翻轉頭想影闊咧，就有啲棘手啦。咁就用啲特別嘅鏡，甚至乎我認識啲行家咧，即係影片嗰啲行家咧，即係當佢哋影啲要景深好闊嘅嘢咧，就直頭機都換埋換部嗰啲傳統嗰啲大大部尿壺咁大嗰啲。camera 就佢咁樣分嘅，原來我都係最近先長知識。咁但係對我嚟講咧，即係 M43 系統嘅好處咧，就係佢個 variety 啊，好勁闊啦。即係你用啲唔同嘅鏡可以攞到你啲唔同嘅效果，而反而 full frame 嘅拍片嘅機咧就好多 limit 咯。我覺得調翻轉咁啊，就係我對機嘅咁樣用法咯。嗱，我唔係要即係同大家拗啊，即係我講緊純粹係我。在工作上的經驗咁樣講翻出嚟啫，因為我得一把口咧，我絕對唔夠抌好多錢做 marketing 嘅品牌拗嘅，因為佢都唔使拗嘅，根本上淨係見到個品牌啲人就買噶啦，哦，淨係見到 full frame 就買噶啦，咁樣咯。即係影相，我梗係唔會同你討論啦。影相當然就係 full frame 嘅機，佢嘅控制個 noise 嗰度比較好啲，咁張相精細啲拍出嚟，但係。影片就真的冇得傾咯。 古壇名登記得你講過中國好，香港唔會好。 哦、 又講過中國演員有幾認真。 哦， 紅紅不如講下沙中線單嘢點睇？ 哦 ，Ultraman 數96打緊邊爐啦？劉仁生明天唔會打八號波。 哇 ，OK， 咁你咁肯定？因為都係睇個走勢就知嘅啦，其實。是咯，至到而家我都覺得係中國好，香港就唔會好啦，梗係。哦，你又真係好記性喎、哦，咁你都記得嘅。沙中線單嘢點睇啊？唉，其實所有呢啲高鐵啊、沙中線嘅新嘅 project， 自從全部你都見到係中國建築嘅，你就真係唔使睇㗎啦。老實講，即係大家唔使攞回鄉證都翻到大陸一樣啦。你而家見到咁樣流水法，哇，大佬咁多億！即是你反高鐵，即是人不是走出來反政府那麼簡單的嘛，做過很多 research， 做過很多評估，都叫你不要起，或者起來沒用，又兼夾大家對一些投了標的公司都沒有信心的時候，那今天這樣的下場就梗的啦，喂，它不出現這些這樣流水啊、出軌啊、電線短路啊，還有夾死人啊，才奇啦，是不是？那所以我真的一定不會搭的了高鐵，因為我都冇回鄉證，唔通搭去元朗落車啊？跳車啊？啊，唔係經元朗，經石崗啊？ 跳咗車你都行唔到走啦，喺個隧道嗰度，即係唔通行啲200米一個求生門？我懷疑啲有啲門係假嘅添啊！喂，諗下你呃咗個求生門，你又可以慳到成億噶啦嘛？嗰度，即係如果求生門係上地面嗰啲啊，講緊。所以你話有咩點睇？唉，梗係全負面啦！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啲人擘大眼賴屎嘅，即係死都係話高鐵對香港，即係當時。在立法會裡面，我記得我都有去舊立法會那裡現場反高鐵，即是當時我有很多朋友呢，就算今天轉了態那些呢都有去反高鐵的，不知道今天突然間講了別的東西都夠膽的，有些人根本香港是聽死，即不單止跟大陸接軌，是慢慢是差過大陸添，即係都係彭定康啦，簡直係生神仙啦！即係全部呢啲香港嘅衰落咧，都係因為香港嗰啲高等人咧剝削緊我哋而家現時擁有，佢係好高速咁樣令到最短時間之內賺走曬呢度啲錢，趁佢有權嘅時候，咁所以香港邊度會有運行噶？因為今日同啲完全唔講政治嘅朋友，佢無端端同我講：，哇，舊機場嗰啲咁嘅郵輪碼頭啊，哼！一鑊粥啊，咁樣呢樣嗰樣，即係連一啲唔講政治、完全唔參與社運嘅人都覺得度度都唔對路嘅。咁點解有啲人仲係要為咗政府講嘢呢？例如高志森嗰啲咁家產呢，即係原因咪就係因為佢有利益囉，即係覺得哇攞一官半職啊，攞啲分定去做啲嘢啊，甚至乎可以做下唔知咩政協啊咁樣。喂，呢啲人真係自私到撲街啊！但係就算佢唔做，大把人爭住做呢啲位㗎嘛，咁就最可悲就係你未好似以前嗰啲歐洲國家咁清高囉。以前歐洲俾蘇聯佔領嘅時候，好多加盟共和國呢，即係而家東歐嘅地方呢，即係我睇返戲，我唔識，我好少睇書，好多當地嘅做開官嘅都企硬，都唔肯就範，寧願死嘅，即係人哋為咗國家。咁當然有啲好似高志森咁樣冚家產，甚至乎有啲官以前做港英漁業，而家走咗去奶共嘅都有啦。喂，香港我真係見唔到有一個係好似人哋嗰啲咁有骨氣嘅，寧願俾你搞，寧願俾你拉去坐監，即係官啊，講緊唔係講社運人士啊，即係香港一個都冇咯。Sorry， 即係曾蔭權大家唔會認為佢係啦，當然，因為佢都係俾人。即係用一啲明明冇犯到法嘅嘢屈咗去坐監坐咁耐，咁呢啲即係大家即係講起曾蔭權有排拗嘅，當然。 Ultraman 數96打緊邊爐啦，劉仁生明天唔會打八號波。 嗯，啊頭先又讀到阿俊春料就停咗啦，唔知點解 Siri 啊有啲密碼我哋 read 唔到嘅，硬係有啲人佢唔肯讀嘅。打緊邊爐啊 ，Ultraman。哇，都系唔肯读、哦，咁啊人读啦，唯有佢咧。阿春溜咧就话：我认识老探系喺 Regga 黎智杰斯嘅访问，佢仲咩你成日话自己冇人听，之后就有 Stage Two 杰斯杰 B 的音乐空间。哦 ，OK， 系真系好少人听，嗰阵时双位数咁少人听嘅，咁样真系唔知道，可能真系唔好听啦。 春聊 M43 我都有玩过，当时直够惊玩，但成开日比单反老少教我古坛名灯，其实杰斯喺北上 plug 啲歌都好正，行红点睇高自身。 哦，头先讲咗咁巧，啲单反老少教你啊，咁少就唔玩噶啦。咁唔知啊，可能嗱呢、這个亦都系个问题嘅，即系好多人压力都好大嘅，即系。中國人定唔知我生活喺香港未生活過大陸啊？即係香港人啦，講緊即係泛青，都係個群眾壓力同埋個話題好緊要嘅。即係你同一啲人冇話題啦，或者個潮流係咁樣，你又唔跟嘅時候咧，大家就好容易放棄咗呢樣嘢噶啦。咁我就唔係咁咯，即係我唔會理嗰啲人嘅，因為即係你有你玩，我影啲嘢靚，你都吹我唔漲啊，係咪先？即係我聽有朋友講咧，即係五字真言咧，就即係令到我即係覺得。啊，講得幾啱喎，真係嗰、那個五字真言咧，就是、人閪架撐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人咧就又唔撚知影乜嘅喎，但係咧啲架撐好貴嘅喎，咁我覺得各有各玩嘅，即係大家玩嘅層次唔同，即係人閪架撐齊咧嗰種玩法咧就高尚好多嘅，即係層次高好多嘅。 因為個機能啊、性啊，佢完全都唔使 care 嘅。最緊要出名，最緊要咧個 resale value 好高嘅。咁咧佢哋就買咯，貴都冇所謂嘅，我賣得翻出去噶嘛。咁我認識嗰啲人喺架山齊嘅朋友咧，都係咁樣玩法嘅。咁我冇話佢錯嘅，因為一定有呢啲人咧，先至令到我自己更加有自信咧。喂，我用你眼中咁渣嘅嘢，即係我賺到錢，同埋我影啲嘢靚過你喎，你真係吹我唔漲噶嘛，真係。咁咧，仲有最近我先見到一個朋友咧，食飯嘅時候又係咁讚佢啲 Canon 好正啊，咁樣成。咁啊問佢具體嚟講，我話究竟你仲玩緊反光鏡，同埋你一定要買 Canon 咩原因呢？佢講嚟講去都係三幅屁，亦都唔能夠認真地深入討論點解佢用 Canon。咁一句未夠咯，屌我虛榮啊！呢、這個牌子真係勁啊！咁樣我啞咗噶咯，喂你買呢啲我真係感受唔到，因為我冇用過咁樣。咁但係硬係要講部機身又好硬淨啊！喂屌大佬，你有冇見過而家最唔硬淨嘅機？有冇俾人揸爆過？有冇跌爛過？我真係未見過咯。喂，你玩一部貴人哋三倍嘅機，因為佢個機身好硬淨，我真係笑話我覺得。咁就話即係講嚟講去都講唔出佢點解要玩 Canon 啦。咁但係即係我唔係話你玩 Canon 唔啱啊，但係你都要即係你作為一個都係網台主持嚟嘅，咁你又有論述㗎嘛。但係一樣嘢都講唔出囉，真係 sorry。咁即係只不過一係就人玩我玩啦，一係就個牌子已經夠啦，我買得出你吹呀、啊、咁樣。我真係冇嘢答到你喎，但佢又唔夠膽講呢啲，又或者佢唔係用呢啲嚟包裝自己識得玩機囉，我諗。咁總之，即係我唔係話用 Canon 有罪 ，Canon 當然有佢好處啦。咁但係通常玩呢啲機嗰啲人咧，就話覺得玩用佢呢個牌子得，用人哋嗰啲牌子就唔得。即係正如頭先阿春溜嘅話，單反啲朋友笑鳩你咁樣，佢哋就係咁解啫嘛。咁同埋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咧，仲係講牌子咧，我覺得真係好落後噶啦。因為每部機本身就算 Canon 啊，佢自己唔同嘅 line 咧。佢嘅 develop 都唔同啦 ，Sony 亦都係啊，人哋自己有幾條 line 喺度競爭緊，有時 crossover 咗，有時咧喺 market 上面重疊咗，咁有呢啲嘢發生嘅。咁 Canon 我仲識一啲龍友話咧，佢哋覺得咧單反咧就係、是、專業機，咁呢啲機咧無反嘅都係唔專業嘅，原因就係爭塊反光鏡咯，同埋即係個 mon flip 唔 flip 咁樣。喂，你個 mon 唔 flip 得重點影相嘅而家，即係你個 mon flip 到你先可以有更加多角度同埋更加自由，比起以前單反機更加自由噶嘛。咁而家咧即係本末倒置嘅，佢啲人覺得冇 flip 咧，即係個 mon flip 唔到咧，先至係專業咁樣。我真係聽過噶。咁我最好笑咧，我聽啲關於相機嘅節目咧，我幾年兩年前開始聽咧，哎呀，佢之前講嗰啲嘢今日又唔記得曬嘅咯。即係當我連嗰啲 Canon 機都出模反嘅時候咧，佢嘅講法又完全唔同曬嘅，好得意喎！啲人失咗憶咁嘅，咁所以覺得咧，即係我覺得都幾可悲嘅。即係你哋有啲人，即係硬係即係淨係睇新聞稿，淨係睇人哋嗰啲 PR， 淨係睇 marketing 去決定買啲咩相機嘅人。咁你咪俾人玩鳩囉，整定你部機三分二嘅價錢都擺喺落 marketing 嗰度 ，R&D 嘅2% 咁樣，但我就寧願揀啲50% 擺落 R&D， 又唔係好識做廣告嗰啲品牌，我即係我會享受緊人哋嗰啲新嘅發明或者人哋嗰啲 advantage， 先至玩嗰部相機嚟幫到我影啲更加好嘅相，嚟更加方便我攞多啲唔同嘅角度。或者人哋嗰粒 sensor 個技術係高過你好多嘅 ，detail 好多嘅，令你忍受少少其他唔方便嘅嘢，或者俾人白眼嘅。咁但係你揾到真正嘅攝影樂趣啊嘛。咁並唔係我追你嘅牌子，因為出到嚟見到人哋厭善嘅目光，覺得你係明明你唔係一個 pro 友，當咗你係 pro。咁呢啲係高層次嘅玩法。咁啊細佬咧就仲未識得享受呢樣嘢，咁所以咧我有我用緊我自己中意用嘅嘢咯。但都需要成本㗎，你俾人笑嗰陣時候你要唔怕醜先得㗎，你要話大返佢㗎嘛。 Black 齊，我要買相機啦，我部嘢壞嘅，路人生23條過咗，拉你上去路改，用高鐵接你上去，唔使搭洗頭艇，法輪王咁硬，要嚟擋子彈。 係啦，可能係啦，六四嘅記者咪焗住要用嗰啲機咯，越戰都係啦。 唯有渣嘅。喂，咁咧系啦，差唔多啦。嗱，其实咧，阿 Max Low 咧 ，Max Low 我有排点名情意结喎 ，Nashika Minolta。 嗱，其实如果你对 Minolta 有牌子情意结咧，你用应用 Sony 嘅。因為 Sony 嗰、那個Alpha 嘅系列咧，即係唔係以前嗰啲 CyberShot 嘅系列咧，即係嗰條 line 咧 ，Alpha 嗰條 line 就係徹底係由 Minolta 買入嘅。因為 Minolta 嘅執粒咧，其實就係買咗俾 Sony 嚟 develop 嘅 Alpha 嘅系列。咁所以嚟，如果你對有情意結咧，咁你應該買 Sony 嘅。咁 Yashica 咧，咁好似最近又復辟翻，咁咧就係、是Yashica 其實一路都冇死到嘅，但只不過冇產品出啫。咁近年咧，佢 licensing 方面賣咗俾一啲類似 Lagon 嗰啲鋪頭去賣嘅，譬如相機嘅夾落去嘅鏡頭啊。咁而家好似仲眾籌緊，就會 develop 一啲新嘅產品出嚟嘅，大家應該留意一下嘅。因為 Yashica 嗰個以前嘅定位係非常好嘅，佢 design 咧同埋鏡頭嘅質素咧，真係媲美 Leica 嘅曾經。咁但係，呢、这個世界都是名牌的世界啦，即係縱使你拍啲相出嚟，你 A/B test 都分不出的話咧，但係人哋經營了成百年的品牌，就梗係一定贏你啦。咁即係問題就係睇下你買相機同埋玩相機，你嗰個定位啊，對自己的定位咧，你買嚟做乜嘅先？你係咪諗住賣翻出去嘅先？你係咪諗住人有我有，諗住衝自己是一個專業嘅先？即係我覺得呢所有嘅嘢咧，都唔係影相嘅樂趣嚟嘅，我覺得。所以頭先有位聽眾咧，佢個樂趣咧，我真係好認同嘅。即係例如有意外啦、偏色走光啊，即係嗰種不穩定啊、under 啊、谷衝啊，咁呢啲真係個樂趣嚟嘅。我認為係，因為尤其甚至乎 E 衝C 啊咁出到嚟嗰個驚喜效果咧，係錢買唔到嘅，幾乎係。因為你可能賴嘢，你唔開心都有一種感受嚟噶嘛，係咪？或者拎出嚟好開心，有一種感受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最高層次，亦都係我心目中最低層次嘅玩法咧，就係、是、買啲 resale value 非常高嘅相機啦，同埋買翻嚟齋摸、齋及、齋攞話題，而唔係真係走去出去影相嘅儲嘢嘅情操啦。我認為，即係喺佢個層面係好高層次，但係唔係喺我個層面係好高層次嘅玩法嚟嘅。因為好低層次嘅玩法咧，最 basic 咧就係、是、顧名思義買相機，梗係買嚟影相啦，買嚟滿足你嘅攝影樂趣啦。咁但係高層次咧就係以上玩嗰啲嘢咯。咁我一定唔會做呢樣嘢嘅。同埋今時今日咧，其實有 YouTube 咧，你任何嘅resell或者有 Google 咧，即係幅相出嚟嘅 samples 咧，你都係由一啲民間嘅攝影嘅友咧，即係或者用家咧，去 po 出嚟咧，喺唔同嘅網站咧，你都係揾到一啲唔同嘅效果嘅相嘅。即係覺得如果你真係即係唔好呃自己啦，你唔好呃自己話自己，我真係買個相機翻嚟想影啲相靚啊咁樣。咁我頭先講我嘅朋友咧，又話啊呢、這個咩咩機都得喎，我即係如果你嘅相機影嘢出嚟又唔 sharp 又唔成，咁嗰個係壞機嚟㗎啦。即係今時今日最劣屏如潮嘅相機啊，影啲相出嚟都好 sharp 嘅，都顏色鮮豔、圖片美麗、立體咁滯，樣嘢都有嘅。但問題而家唔係淨係講呢樣啊嘛，有好多元素，而家係大家有更加多空間去討論，同埋更加多空間去認識每部相機唔同嘅特性。咁就睇你自己中意玩乜咯，即係有咁多咁嘅渠道去令到你能夠認識到咩相機影啲咩相，甚至乎好似我哋呢啲成日都要攞部相機去生活嘅，去或者去工作嘅，咁我梗係更多見解啦，咁更方便嘅嘢，譬如 Flipmon 係一個好大嘅發明啦。咁我一早已經覺得 Flipmon 我已經用到爛啦，因為有嗰啲嘅 consumer 唔係嗰啲叫咩 consumer 嘅機。我已經可以攞到好多人哋冇嘅角度啦。而家嗰啲友又喺個水氹度，啲龍友狂影。喂，你試下你冇 Flipmon 你點影啊？你趴喺地下，唔通佢地濕漉漉？即係就係咁簡單啫嘛。但係竟然十年前嘅龍友同十年前嘅龍友咧，好似忘失咗憶咁嘅喎。即係以前話冇 Flipmon 先至 Pro 啊嘛。喂，咁你而家你又用，你唔好用一笨係咪先？而家貴機都有 Flipmon 啦。咁甚至乎 Flipmon 多咗唔同 flip 法噶嘛。有啲啊淨係褪高少少，淨係高低可以 flip 到，或者褪低少少。但有啲係打橫 flip 出嚟，270度咁 flip 嘅。 即係嗰啲咪勁咯，人哋呢啲設計，咁即係我覺得就係盡量係利用到嗰個技術去 improve 到你嘅創作靈感，或者有更加多可能性，我係會揀呢啲機咯，就係、是、咁簡單。咦！突然間我見到有個 super chat， 就係阿 Matt Zhou， 喂 ，thank you 啊，多謝你，英鎊嚟咧，英國，英國而家幾多點啊？英國而家係天光係咪？定係半夜深宵咧？應該係天光啊！你係咪翻早班嘅咧？咁啊，發覺咧，啊頭先有位 Candice 咧就係嚟自日本嘅，咁啊大家要同佢推一推介，就係咧，嚟自日本嘅 Candice 咧就啱啱上咗出咗一集無奇不有，就講咩呢、這個咩九個神秘嘅唔知咩 unknown nine 啊定係咩類似啦，咁咧都幾好聽喎，即係原來啊 Candice 識好多神秘嘢喎，咁啊大家一定要聽翻呢一集啦，佢仲留緊言喎、哦。佢就係話咧，成日聽有聽嗰位，不過答唔到嘴，因為唔識攝影又唔識音樂，咁都希望你包容啦，即係希望你都有興趣聽啦。咁齋聽唔講都非常之歡迎嘅，尤其是今日去到咁夜都有百幾人咧，即係跌咗少少咧，都算唔錯。一開始嘅時候最高峰有161人，咁今日可能打風前夕冇乜街去啦。咁啊，亦都我要講嘢都講咗啦，頭先甚至乎。有朋友講緊講下高鐵啦，係咯，又講咗啦。咁啊，仲有啲咩？仲有一件事我想講嘅，記得就係關於，哎呀，晏晝我都想講，但係唔記得咗啦，已經。咁啊 ，Candice 佢啊補充翻啊，古印度文明九賢士啊，九賢人啊，哦就係咯。咁記大家記住聽咯，因為原來估唔到 Candice 咧都非常有料到嘅，即係。佢都好熟嘅呢啲神秘學嘅。喂，咁啊，我亦都要執聽日要開工嘅嘢啦。既然打工打風打唔成嘅話，咁啊，亦都要宣傳下自己個 channel 啦。咁啊，聽緊網台 app 嘅朋友咧，就再度呼籲咧，希望你能夠咧就盡量聽 live 啦。咁啊，見到我嘅呼籲，亦都有好多人因為咁樣聽 live 啦。咁我 live 就唔難揾嘅，大家喺 Google search 咧九吹廿四，九同埋廿四都係阿拉伯數目字。吹咧就係口個吹，甚至乎你得九 blow 廿四咧，亦都可以揾到我嘅。咁咧講起九 blow 廿四咧，咁我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下，等陣就係咁的。我啱啱買咗個 iPad， 咁咧，因為呢部 iPad 咧就超抵嘅，原因就係咧，佢有iPad Pro 嘅功能啊，其中一個啦，就係咧可以攞個 pencil， 即係攞個畫筆嚟有壓力底下可以畫到嘢，畫到畫。咁啊，夢寐以求嘅一個想玩嘅嘢，因為我細個好中意畫公仔嘅。咁咧，讀完中學出嚟咗之後都冇執過筆，又冇任何作品嘅啦已經。咁於是乎咧，似乎佢咧就能夠滿足到我呢一方面咧。我之後本身我都唔係好想咁大使嘅原因咧，就係我最近因為拍嘢嘅方面咧，我想有個 mon 可以即係俾啲客睇住個 mon 或者睇 playback。咁因為我長期都係用翻個相機裡面嗰個 mon 啊，咁啊好 Q 細嘅嘛，得個三寸咁樣。咁咧就有啲客開始。complain 叫我記得戴 mon 啊，你咁冇得俾人睇，即係睇呢個細 mon 就唔開心嘅。咁於是乎咧，我就想搜購一個 mon。咁一個 HDMI 嘅 mon 咧，要一個 Pro mon 咧，出到 4K 咧，真係好貴嘅。咁於是乎咧，我諗一個 cheap 嘅方法咧，可以盡量平啲啦。咁後來俾我發現咧，原來個 app 咧叫做Field Monitor。就係呢個 Pro App 嚟嘅，要成170几蚊港紙嘅，咁我買咗嘅，咁原來可以直接透過 WiFi 呢嚟 fit 落去個 iPad 嗰度，咁於是乎咁我用呢個3000几蚊嘅價錢嚟買到一個咁嘅 mon， 加100几蚊買咗咁嘅 App， 仲大過原本我想買嗰、那個，咁有曬好多各樣唔同嘅 function 嘅 indicator， 睇顏色啊，睇光暗啊，所有嘅呢個叫做嗰啲叫咩 即係我哋嗰個 waveform 嗰個 monitor 有曬喺度，咁變咗咧等於一個 pro 嘅 mon 啦。當然用法唔同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以今嘅價錢可以取替到一個 mon 咧，非常之開心咯。咁仲有可以刻到字喎，大家睇唔睇到咩字啊？反一反光睇喺度。我冇 mon 睇唔到先，等我睇下先，睇我見唔見到先。加個 auto focus 先。睇到啦，我原本咧想考验下咧，苹果电脑公司咧就会唔会受呢、這个哎呀屌，受呢个政治压力咧？原本我 order 咗呢部机咧，我就俾咗佢有两行字咧，我就写平反六四同埋结束一党专政，刻喺部 iPad 度嘅。即系原因唔系我懒叻，即系想即系咁激进啊！原因咧就系、是、咧，我希望咧偷咗部机同埋执到部机嗰人咧就翻唔到大陆咁解啫，系咪好毒先？咁咧点知佢 feedback 翻俾我咧，佢弹翻转头咧就话，原来咧佢黑字嗰个机咧就冇中文 font 嘅，咁啊净系得英文嘅啫。咁所以咧，咁如果你夹硬将啲平反六四嗰啲变成英文咧，啊照翻到大陆噶嘛，因为公安唔理你写咩噶嘛。咁所以冇办法啦，咁变翻自己個 brand 啦，九 blow 廿四啦，咁啊順便曲線話俾大家聽咧，就九 blow 廿四咧，你就咁 Google search 咧都可以揾到你想揾嘅嘢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如果淨係聽 archive 嘅朋友，或者淨係聽網台 app 嘅朋友咧，有時間逢親星期四晚上十點幾，記得聽九吹廿四，就係咁樣。咁咧就呼籲下大家聽下啦。电都未差 ，OK， 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亦都系足足讲咗两个钟啦。咁而家其实讲两个钟对我嚟讲闲闲地嘅，不过咧尽量都唔好嘥咁多时间啦，因为大家都要瞓觉啦。二来太长又影响咗个收听率嘅。咁好啦，咁啊邓武式，咁啊麻烦你复一复我，究竟啊潘少聪用紧啲乜啦，同埋复一复我究竟下个礼拜有冇人会嚟？Midway 嗰度聚一聚咧，咁啊純粹係好 casual 嘅，唔使著靚衫，唔使俾嗰啲咩留位費啊，唔使消費嘅，咁啊想大家嚟聽一聽歌，傾一傾偈就係咁簡單，冇乜特別意圖嘅，咁只不過咧想擴闊下九吹廿四嘅可能性啫，同埋怒火探歌嘅可能性啫。咁聽到呢度咧，如果大家唔知咩嘅怒火探歌咧，就請你就嚟我個 page 嗰度瀏覽一下。我 page 咧就長期咧都會有我嘅 activities 嘅，即係話我有啲咩節目啦，有啲咩更新啦，咁啊全部都喺嗰度見到噶啦。咁所以睇翻自己的 page 先。咁所以就希望你會like 埋我 page， 咁啊自然會可以追蹤到我有啲咩做緊，甚至乎會發布喺咩地方咩地址幾多點鐘有啲咩 event 都會知道曬噶啦。咁講到嚟呢度呢，又係時候講拜拜啦。咁如果即係鍾意聽嘅就聽，唔鍾意聽嘅亦都唔會勉強大家 like 我 page 嘅。咁同埋大家見到畫面裏面呢有一個叫大家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嘅一個呼籲嘅。咁總之下面呢度就係嗰個 Facebook page， 呢度上面呢度呢就是那個 channel 要 subscribe， 即是你睇緊嘅知嘅，如果你未睇嘅呢又係 search 九七廿四就搵到探長㗎啦。好啦，咁唔講太多啦，好似有啲嘢未讀喎 ,sorry， 讀埋先。係咪呢？係咪未讀呢？啊係喎。 Matthew 英国下午5:45，Selling Warm Netflix 有套纪录片 McLean 讲一个英国战地记者的，他就因为布乃坚挡了一子执返条命仔 Ultraman 数969-24 古坛名灯 964 Giant 我都想买这部，虽然之前想买 Pro 版多一但接近 Notebook 价钱真是不舍得入手你觉得这部拍得吗？刘人生88 Black 超好欢迎 Max 688 Jack Music MB鄧模式，我在探長 page 留咗直播神器資料。 Oh, okay, thank you. Management 龍果步走不到。 Okay. 聲框八十八。 拜拜。喂，咁啊，唔知點解咧，阿塔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喺度講到牙血都出埋咧，呼籲大家嚟睇 live 咧，但係一個反應都冇，真係唔好意思。但我都照做嘅。 Van try output 无中文字体，可在绘图软件如尼埃中自转曲线 Canvas 如 K Hero 88 吓，咁原来可以俾 AI 佢噶，我都唔知喎、啊。切，要早啲识你又好啦。咁好啦，拜拜，我搵翻个版先啊，因为要出麻片未，好，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